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阿杨立门你好。 啊，你好李嘉文，各位 好。报一报天气先，依家咧就33度，我觉得已经冇前嗰排咁热噶啦，但系依家都系酷热天气警告啊。 啊，好热啊，持续非常之热。头先我架车显示系34.5度。 系，就算真系你喺个闹市度行咧， 系 都系大家都要留意一下会唔会即系中暑啊、嗯，大家都要小心啲啦吓。咁、啊、咧跟住咧，我哋今日讲嘅第一个环节咧，不如我哋讲下揾工啦，好嘛？咁、以前细个咧，我哋讲紧 N 年前咧，系嘛？咁有啲人以前嘅年代好兴咧，啊，爸爸妈妈最想你做文职啦，唔好太晒啦。咁依家当然唔同啦，依家年青人佢未必中意净系坐喺即系凉冷气嘅办公室噶嘛，或者佢一份工可能做两三年，佢又想再兜兜转转再去周围睇下嘅咁。咁点解今日会讲呢样嘢咧？因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啊，喺立法会一个委员会咧就有讲到，而家我哋谂紧点样多管齐下，鼓励青年加入政府。 嗯， 系啦，就避免因误会而结合咁样。咁、我自己都成日见到小朋友噶嘛，所谓小朋友都10多20岁、20几岁大学生咁。其实佢哋又可能未必净系针对公务员呢啲岗位，我中意或者唔中意，或者我做好短时间就走。因为今日政府都有在会上有透露一些数据嘅，即系啲议员问嘅时候，就依家公务员嘅空缺数目咧，大约有16,000至17,000人到啦，占咗整个公务员团队嘅9%啊，即系睇落去就觉得哇咁多人走嘅咁。咁但系因为我啲朋友或者Raymond 你可以讲下啦，其实而家做老板咧都真系好难，做管理层就更加难啦。你点样留住年青人？等佢願意幫我哋啊！佢哋形容係幫我哋，我幫你做多一年啦咁。而家佢哋事實上個眼光唔同咗，自己睇嘢嘅想法都唔同咗。以前就薪優糧準，準時出糧好好噶啦嘛。依家就係嗰份工夠唔夠吸引呢？會唔會老細好惡又唔俾我話下事咧？咁你點睇咧？依家其實要即係管理年青人，即係俾佢願意繼續服務，無論係公務員團隊啦，又或者私人機構。 係啊，所以話阿局長講話因誤會而結合，即係因了解而分開啦嚇。咁、但係其實年青人好多時離開某個崗位咧，未必因為佢了解所以離開嘅，而係因為佢自己嗰個自己對自己個置業嘅計劃咧，係同我哋以前好唔同嘅嚇，因為佢哋係真係想嘗試不同嘅工作種類嚇。咁公務員咧就係其實係去酬勞一啲做得耐嗰啲人嘅。咁、因此咧就政府係想即係啲公務員一路咁做落去啦，咁但係而家個情勢已經同即係以前好唔同，咁因此咧就公務員好似今日局長都有講啦，或者議員都提過啦，就話要俾到公務員呢一種嘅榮譽感，即係工作上有榮譽感先得，即係公務員俾人嘅印象就好枯燥啦、好悶啦、循規蹈矩啦咁。咁其實今時今日公務員咧就唔係咁嘅應該，咁所以咧就其實政府係一定要諗好多方法去令到嗰個工作本身咧係多啲吸引力啦，俾佢見識多啲啦。尤其是佢講話有啲內地嘅工作掛職啊嘅籌備緊啦嚇，同埋要去聯合國又有好多嗰啲實習嘅機會啊，俾大學三年班就嚟畢業嘅，亦都有喺政府嘅一啲政務職系嘅崗位實習。咁呢啲其實都係可以刺激到啲年青人咧參加政府同埋留喺度工作。 係啦，咁雖然我哋都雖然做咗幾十年嘢啦，叫做，但係我唔會覺得而家嘅年青人好或者唔好嘅。其實即係等於我以前嘅上司啫嘛，都成日都會話我哋做年青嘅時候20多歲，我哋以前做嘢就唔係咁嘅。我諗一輩一輩，每一輩都睇咧新一輩嘅做法一定係同我哋唔同噶嘛。咁但係正如今日喺個會上咧，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林建峰都有讲嘅，就系话当局系要反思下未能够挽留人手嘅原因，即系你成日话年青人或者话呢一代嘅人唔中意做某一类型嘅工作，你话佢都冇用噶，系咪？因为我哋真系需要人哋帮手噶，无论系政府，无论私人机构，真系要谂下，咁点样可以做多一啲，能够吸引翻佢哋回心转意咧？就算分咗手，会唔会都可以翻嚟嘅？不如我哋直接听下林建峰讲点样反应咯。阿林生你好。 Hey, 李嘉敏， 系啊，咁啊，你系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委员啦，即系想听下你嘅意见嘅。嗱，政府当然觉得自己好吸引啦，系嘛？但系你不如都讲下，其实你作为老板又好，你作为议员又好，你觉得依家要处理吸引到年青一辈，甚至乎我哋叫中年人啦，真系要投身喺你间公司、你个部门。其实依家政府宣传或者佢哋个 package 系咪真系唔系咁吸引咧？比出边？ 其实 Raymond 最啱答呢个问题。 我佢成日都话我话，其实真系佢乜都啱，呢个特别啱。 嗱，其实我哋睇到呢两年啦，个流失率确实系高嘅。咁所以我都问你点样去增加嗰个人手咧？咁佢话而家响海外同埋国内咧都有招聘香港嘅学生嘅。咁你去招聘还招聘，咁人哋觉得你嗰个 package。好唔好呢？咁我就跟住问佢啦，好啦，佢入咗嚟，你可唔可以留得住佢呢？咁我哋不如向呢度呢就睇一睇公务员同埋外面私人企业嗰个分别啦。咁当然啦，好多人觉得呢个系一个铁饭碗嚟嘅，一个出粮准啦，个人工呢亦都唔低嘅。但喺外面呢，私人公司呢有阵时有好多嘢呢就可以留住啲人才噶，好似一啲大企業啦，佢哋響譬如置業啊、進修嗰方面咧，佢哋都會用唔同嘅形式去幫佢哋手嘅。就例如你喺銀行做嘢，你借錢買樓特別係低息嘅嗱，咁呢啲咧係可以幫助到個員工。咁當然除咗呢一方面咧，就係嗰份工對你有冇吸引力？咁如果佢覺得佢係可以響嗰份工嗰度，發揮得到嘅，咁佢梗係留低啦。喺外面嗰啲工作咧，好多時都比較專一嘅。公務員其實係一個好好嘅培訓基地嚟嘅。咁如果你做得耐咧，真係乜嘢都學曬噶。咁但係啲年青人咧，而家又冇咁好耐性咧，係嘛？個部門都有機會俾佢浸下啦。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嘅。咁所以響向佢哋解釋招聘嗰陣時同佢哋介绍咧，亦都系好重要噶。咁而家咧，即系容许我咁讲啊，年青人咧有一啲咧系比较急功近利吓，未必一定系金钱嗰个利啦。咁佢哋觉得自己学咗啲嘢出嚟啦，尽快有机会俾佢发挥好啦。咁私人企业嗰度咧，好可能如果去向一啲专一嘅方向去走咧。是可能好快可以发挥到佢嘅专才出嚟嘅，但系喺公务员架构里边咧，就要浸完先至逐步咁升，咁有可能咧，依一方面咧，对一啲年青人，特别系新时代嘅年青人咧，未必系咁有吸引力噶。 林建峰啊，今日局长都有回应你哋各位议员嘅问题啦，包括话点样令到即系公务员嘅工作系可以多样化啦，令到对年青人有啲挑战性啦，咁你觉得而家即系公务员嘅工作够唔够挑战性咧？其实都几富挑战性嘅公务员嘅工作，同埋多样化方面，你又收唔收货咧？即系佢话嗱，而家又有一啲咩实习又有调职或者甚至去海外即系培训联合国或者甚至国内咁，够唔够咧？你觉得？ 嗱，我觉得咧就个灵活性咧就唔够私人企业。因为有可能有一啲出咗嚟几年嘅啦，你响私人企业嗰度咧，佢都可以独当一面嘅。但响个公务员制度嗰度咧，这个未必可能做得到。咁但我都重复咧，响公务员架构里边咧，因为佢嗰个培训制度咧系非常之好嘅，所以培训咗好多精英出嚟，好似阿 Raymond 你咁样。咁乜你唔留响度啫嘛？咁 我唔系流失嘅，我系退休嘅。 嗱，咁所以咧，这个唔系净系钱个问题嚟噶，即系可唔可以发挥到个问题？嗱，而家有好多地方咧系需要佢哋多方面嘅才干嘅，就譬如用一 ETO。个写字楼嚟讲啦，咁你又去向外推广或者招商，咁佢要识好多嘢嘅，由经济到我哋香港嗰个民生，金融都要识嘅。咁但系如果你派佢去呢啲 ETO， 特别到外国，而家我哋嗰啲重要市场嗰度咧， 我諗年青啲嗰啲佢未必有機會，去到佢亦都未必可以發揮得到。 嗯， 嗱，點樣可以盡早將呢啲嘢啊做得好，令到佢哋可以發揮到咧？嗱，如果佢發揮得到咧，啊，我覺得佢哋嗰個挑戰性大咗啦。啊，佢哋留響公務員個架構嗰度咧，亦都會高啲嘅。咁，所以我認為係咪話將嗰個所謂培訓嘅工序或者時間咧，可以縮短一啲？嗱，而家啊好多時話你響一個部門嗰度咧，有可能要浸兩年，咁啊再轉兩年，咁啊轉下就已經好多年噶咯嚇。咁 但係依啲係咪可以調整一下，或者有陣時可以雙部門都唔緊要㗎。 嗯， 我覺得今屆政府咧，響部門同部門之間個合作性係高咗好多嘅。 係 啊，就唔係好似以前有啲人講就話各自為政啊。咁其實以前都唔係嘅，不過有啲人係咁講嘅啫。但係啲後生啲嘅可唔可以響即係同埋一個環境睇下做唔同嘅嘢咧？我覺得呢啲都有幫助嘅。最緊要咧，年青人咧。佢覺得你嗰份工，你嗰啲佢嗰啲工作咧係有挑戰性嘅。 嗯，冇錯。 另外咧，都想問你林建峰，咁咧工聯會嘅旺角都有講嘅，有啲公務員就反映啊，覺得自己社會地位係減弱咗，咁啊亦都認為政府內部規管得太嚴啊，即係佢哋形容公務員守則就越嚟越厚。你知而家啲年青人佢哋嘅做法同以前年代都唔同啦，即係可能喺商界，我俾個 project 你，即係俾個項目你，你做得好咧，其實會俾你多啲發揮。可能喺公務員架構本身唔係咁樣嘅，好難會好快俾啲重任你嘅，就算你直升機咁樣升上去都有。有个架构噶嘛？呢方面你自己嚟自商界啦，可唔可以俾啲 tips 政府可以点样松少少，会真系吸引到啲即系有心嘅年青人加入 咧？其实咧，而家好多人咧都认为咧，譬如响政府架构里边咧，好多嘢都系由上至下，咁上边出 order 啦，咁咪一层一层落去做啦。咁底下嗰啲咧就。特別是新人咧，佢哋好驚做錯噶，所以亦都有啲人講咧，就話公務員唔做唔錯，少做少錯。咁我就唔完全同意呢樣嘢嘅。咁但係喺個發揮能力嗰度，點樣可以俾佢哋多啲機會發揮咧？嗱，依個重要噶。咁嗱，依個唔係完全係金錢嗰個問題噶。嗱，但係發揮咧有陣時。朝九晚做唔到噶，有陣時你知喺商界，我有需要嗰陣時咧，我即係做兩日通宵，我哋都要去做噶嘛。咁但係有一啲喺時間上邊或者個工作範圍上邊咧，好可能而家嗰個框框咧係鋪得緊嘅。啊，點樣去放鬆佢咧？我覺得呢個可以睇一睇。咁我覺得即係我好難話將每一份工每一个部门佢个工作咧都可以一窿通咁去讲嘅，但系年青人就好简单，你俾机会去发挥，你俾机会佢有啲创作性。嗱，而家如果你跟住程序去做啊，系啊，我哋而家有法律啦，有规则去规管啦，但系你唔俾机会佢走出呢个框框 ，think out of the box 咧，我觉得。你俾唔到佢個發揮機會喎，你上面仲有人監管㗎嘛，有人管佢㗎嘛，你咪俾佢發揮囉，係咪佢發揮得唔好嘅，你唔係指導佢囉。咁樣我覺得年青人會更有興趣㗎。 係，嗱，你講到呢一點呢，以前政府而家唔知有冇啦，嗰個公務員嘅培訓當中呢都有一難係乜嘢呢，就係會有一啲位呢係同私營機構一啲譬如大商行咁樣呢，就有一啲位俾啲公務員呢走出去真係做一兩年，等佢係能夠攞到一啲私營機構嘅營運嘅一啲經驗嘅。因為而家佢因為見到好多公務員呢做成世都係喺政府度做嘅，都唔知其實出面嗰個即係世界真正嘅世界係點樣運作啦嚇，咁咧就有一個咁樣嘅訓練嘅機會，咁咧而家咧就好似冇咗嘅，咁同埋以前都有話，而家都好似仲有嘅，就係直接係同私營機構咧，就係揾一啲比較中層嘅人咧，就直接埋嚟做即係公務員。你覺得咁樣嘅互相即係公務同埋即係私營機構兩個界別之間嘅一種嘅比較好嘅互通人員之間會唔會？令到公務員嗰個工作係更加圓滿啊！即係嗰個經驗，同埋係更有挑戰性咧。 嗱，我覺得如果可以做得到係好事嚟嘅。 譬如在公營機構出去私營機構，甚至在私營機構入嚟公營機構，大家有得互動是好的，但現在太多嘢是不平衡啊，即係又會不會擔心啲公務員中層嗰啲去咗私營機構實習兩年之後唔翻翻嚟咧？ 哦，嗰嗰時都有規規管佢，即係你去完之後你都要翻嚟服務，起碼幾多年咁嘅。 係， 咁啊有呢個機會㗎，係啊。 嗱，好啊，佢翻嚟啊，如果佢個心已經向咗外邊嘅咧，有可能佢就放棄。或者長鳳啊等等嗰啲嘢，佢會走出去出邊噶嘛？ 而家冇長， 而家冇埋長鳳， 而家冇長 林建峰。 嗱，唔係呢個啊，我覺得係好事嚟嘅，係好嘅。咁但係個制度上同埋嗰個執行上邊咧，一定要完善。如果唔係咧，你有可能你仲流失多啲人才。因為外邊啊，私人公司嘅運作咧係靈活好多噶。 係啊。 咁佢仲有一樣嘢咧，同政府唔同嘅喎。喂，我做生意，我梗系要揾钱啦。政府唔需要揾钱嘅，系嘛？佢做掂嗰段嘢就得噶咯。咁外边咧个 drive 系好紧要，你有个 drive 咧，你就有个 result 噶啦。咁所以外边嗰啲咧系 push 得好紧要噶。所以好多人就系话，喂，呢样嘢点样可以政府由高至下做得到咧？啊，咁嗱，你做到高层嘅政府政务官咧，嗱，佢哋都好紧张呢啲嘢噶，希望有结果出嚟啊嘛，啊咁特首而家都个口号就结果为目标啊嘛，咁啊但系点样可以一层一层落到去最低层或者最新嗰啲啊员工嗰度咧，啊呢、這个好紧要噶。 嗰时都提过或者靠挂钩啊，即系话你做得好，即系加多少人工，俾差唔多好似新加坡政府俾啲 bonus 俾你咁样，即系香港政府唔可以谂呢啲哦。 嗱，外边就有呢个咁制度啊嘛，你政府里边冇啊嘛，冇 bonus 制度啊嘛， 就系咯，系啊。是不是要想想呢，政府都要 加薪不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觉得年轻人呢、人工呢都是一个吸引力，不可以说不是一个吸引力，但是他的满足感是吧，我读了那么多年书，我出来喂人家觉得我一些东西都不懂，他没有了满足感在那里。但是如果他做的东西出来好得到上司欣赏的，我觉得对他的 drive 更重要。 林建峰，我 call 啲听众先，希望呢其实好多人呢、可能都做緊公务员，又或者係都曾经諗过嘅，或者你都有啲经历或啲睇法，欢迎你打嚟1872311呢同我哋分享下。林建峰，咁我想请教你啦，因为我自己身边都好多做公务员㗎。以前我即系我亲戚嘅年代啦，都已经退休嗰啲，到依家都仲有，但佢哋嘅谂法好唔同嘅。以前就真系觉得我就系唔中意同人太大竞争，我好努力做我份工。咁以前有部分人就会选择公务员比较稳健啲。依家咧，大家都系觉得诶、哎，人工高做住先，储两三年，跟住可能我移民噶啦。大家谂法唔同啦，所以政府嗰个形象上啊，传播策略，你觉得需唔需要调节下咧？ 绝对需要啊！嗱，我。以前甚至到今日，你入去政府工作嗰啲人，嗰啲 A.O. 咧，我都覺得係好高水平嘅。但係點樣去維持佢嗰個奮鬥心啊，同埋嗰個上進心咧？呢、這個政府咧就喺制度上邊啊，或者喺多方面咧都要俾到佢一啲 drive， 即係我都用咗呢個推動力啦，係啦，好多次嘅。咁唔係話。做几多都系咁噶啦，吓、啊，即系我唔想话仲有36，唔仲有36啊。咁但系年轻人咧，吓、啊，我觉得佢哋好有呢个拼搏心噶，好想做好噶，吓、啊。咁我觉得政府亦都要咧用人为才， 好 要睇一睇佢嗰个能力去到边，唔好样样嘢咧都讲黐排辈。 好、啊、多谢晒林建峰先生，时间差唔多。咁啊，我哋先听一听新闻啦，转头翻嚟咧，我哋要继续有其他嘉宾讨论呢个话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5:30，有梁智德报道新闻。印度上个月禁止部分白米销售到海外，香港米行商会理事长陈建年话，对本港的大米供应和价格没有大的影响，呼吁市民无需抢购。陈建年解释， 白米和香米属于两个品种，统称为大米。印度禁止出口的是白米，而香港市民主要进食质量较高的香米，例如泰国香米和越南香米。据目前未有听闻泰国和越南米商由于印度禁止出口白米而与本港进口商商讨调整米价。陈建年又说，根据工业贸易署的资料，香港很少进口印度米，本港现在有充足的大米储量，足够食用超过一个月，亦都不断有大米进口，市民无需担心。政府将于今年九月展开新一轮招聘政务主任、二级行政主任、二级助理劳工事务主任、二级助理贸易主任、二级管理参议主任和二级运输主任的工作。新一轮综合招聘考试和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听日起接受报名，俾有意应征学位或者是专业程度公务员职位的人士报考。截止报名日期是今个月的17号，考试暂定10月7号举行。政府将扩展投考需学士学位学历要求公务员职位的资格，至到新学年升读大学三年级。因此这轮考试将开放给持有大学学位、符合职位所需的专业资格的人，或者将于2023至2024学年或者2024至2025学年毕业的大学生报考。职工盟解散之前，旗下属会建筑地盘职工总会摆放街站派发防疫物资，10名街站义工涉嫌违反限聚令被票控，其中4个人不认罪，经审讯之后被裁定罪名成立，各被判罚款6000元。其中一名被告获准在一个月内缴付，其余3个人要在一个星期内缴付。法庭裁决的时候说，不同意辩方所讲处理预防疾病的物品属豁免聚集街站，因为街站当时展示了与防疫无关的标语和播放录音，例如光复地盘等等。如果要派发物资，被告不应该在政府总部附近天桥摆街站，因为那里人流较少，被告理应在人流较多的地方派发物资。黑龙江省一条高速公路桥梁受到暴雨影响，部分路段塌陷，波及两架小型车辆跌入河中，暂时未知伤亡情况。央视新闻报道，事发今朝早接近九点，连接黑龙江省哈尔滨和牡丹江市的一条高速公路桥梁，部分路基被洪水冲毁，发生塌陷，导致道路交通中断。两架小型车辆跌入河中，交通警已经到场处理，并且实施临时管控。天气方面，预测初时是极端酷热，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早上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3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N 先提翻你一宗交通意外消息，吐露港公路往九龙近住马料水码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科学园。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比较车多，私隧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同埋去荃湾龙尾到永光书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到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是比较车多，观塘道往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车多。 多龙尾德宝花园。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开始车多啦。提翻大家一啲封路措施，葵涌道有紧急道路工程，往荃湾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而石硖尾伟伦街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往白田街方向近住南昌街嘅唯一行车线现已封闭，车辆唔能够由南昌街左转入去伟伦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半夏，你可唔可以入股我哋公司？都系我哋呢几个人一齐做嘅。讲真嗰句啊，喺呢班人当中，我始终都系偏心你嘅，你信唔信啊？ 我信啦，但系讲到入股，唔系几适合我。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彪兄你好你好，饮杯饮杯。 桂林兄你好你好啊， 难得一聚，大家怼怼怼咧， 又好啫。借问一声，造姓行啊！ 谈心说你问谜题， 好嘢好嘢，桂林兄， 梗系啦，因为我哋啊都系听 逢星期一至五，朝10:04， 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我系欧瑞强。65岁或以上嘅老友记，记得喺今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而家用紧嘅八达通，将来用唔到2蚊搭车优惠噶。1939至42年出生嘅香港居民，记得喺7月至8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睇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啊，我哋头先咧就倾过啦，谂紧方法点样可以吸引多啲人才啦，嚟公务员嘅体系度帮下手咁样嘅。咁我哋咧有兴趣嘅听众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俾下意见嘅。电话旁边咧有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系啊，李小姐啊，何小姐你好系嘛？ 系啊，我姓李， 系啦， 同埋阿杨立门，唔紧要。 杨生，系你好，你好， 讲嚟听下，你有咩睇法？ 我本身咧就系一个退役嘅公务员，但系咧我就做系首长级嘅专业人士嚟嘅。咁我做到某一个时候咧，我就提早退役噶啦。咁我有好多问题咧，即系话我哋即系中年退出嘅啲人咧，就系、是因为咧我有好多嗰阵时即系都系后生时候啦。都提議俾我老闆啦嚇，咁但係咧，佢就問咗我一句，就係、是、你知唔知道政府最多嘅係乜嘢嘢咧？咁樣樣，咁我就唔識答。佢話政府最多嘅就係資源，即係佢嘅意思就係話，你想慳咁多資源係對有乜好處咧？咁因為政府最多就係資源，即係你個計劃係好好，但係咧可能咧，因為佢我老闆都係好後生。可能咧阻咗佢會升級嘅機會。如果我啲嘅計劃係推出唔係咁成功嘅話咧，佢就有影響咗佢嘅仕途。 即係簡單啲嘅，趙生，你就覺得咧有陣時下邊俾意見俾上層，未必咁容易接納。而雖然私人公司都有，咁嗱，我想請教，因為我嚟自即係私人公司嘛，從來都咁，我想問啦，私人公司你嘅感覺係咪會好唔同咧？即係如果同你同一齊出身嘅啲好朋友，所以你有啲感覺，你會做啲就 我都做過私人公司嘅，我未入政府之前，咁私人公司咧就好接納，即係你大家唔同嘅意見，大家開會一齊有意見，咁就俾機會你去嘗試試下，係咪？咁老細咧就負責睇住你。咁但係喺政府裏面因為嘅架構嘅冇法子啦，佢就唔係咁願意咧去承擔一啲新嘅創作啲嘅計劃，所以佢就問 点解即系话你政府咁多资源吓，佢、啊、可以容许咁多资源时间，但系你就有个创作系以为可以做快咗一啲啊，成就高一啲啊咁样。 嗯，明白，即系比较按部就班啲系咪啦？咁赵生啊， 叫我按部就班啦。 不如咁讲啦，你而家就俾啲 tips 政府，你又觉得应该点样改变下？可能依个年青人可能会考虑咧。 我觉得年青人咧有几样问题啦。第一咧，佢哋系真系比较急功近利一啲嘅，同埋咧，你喺政府里边咧，除咗系户外工作嗰啲人啦，如果你户内工作咧，年青人真系冇兴趣，系同你八个钟喺写字楼，即系睇住嗰本政府嘅守则做人。尤其是咧，我想问一问啊前局长咧，阿杨生啊，政府公务员嘅守则咧，系有冇咩时候系需要全部系更新或者系修改咧？因为咧，我知道而家嗰本书咧已经写咗几十年噶啦，修修补补。 据我知之，佢就不断有即系逐步咁修改咯，吓，即系有需要嘅时候就修改嗰部分咯。 有需要嘅时候咧，就贴下纸仔加落去啦，就修修改改。但系咧，好多嘢咧就已经过晒时，但系有冇一个部门或者专责，将全部啊喺我哋几十年前嘅前朝政府写落呢本公务员守则，真系重新嘥啲时间咧？当然吓。是重新去編寫過佢，或者修正過佢，好過修修補補。成本書咧就貼紙仔，啊，今日有啲嘢發生，就貼張紙仔就改咗個段，係咪？我相信你以前做政務官都有咁樣樣啦。咁所以咧，亦都係，所以 不過佢都一段時間咯，佢都出咗一段時間，但係多謝曬你先啊，趙生。我諗政府都聽到嘅，多謝曬。嗱，其實咧就唔單止係趙生嘅喎，即係工聯會啊，黃國咧都有講嘅，即係有公務員反映噶嘛，就係依家咧嗰個公務員守則越嚟越厚，咁啊令到公務員發揮空間就收窄咗，認為都應該要俾多啲公務員有更大嘅滿足感嘅。不如我哋聽下真係唔同，即係依家做緊嘅意見啦，好嘛？咁而家電話旁邊咧就有紀律部隊評議會職方主席盧海思嘅，係、你好啊，盧主席。 啊，你好啊，你好啊， 系啦，咁啊都唔客气啦。你头先都可能有听过一个，即系以前都做过私营公司，又做过政府嘅，佢都觉得唔系咁容易，好似喺商界嗰度咧获得啲满足感嘅，喺上司嗰个阶层嗰度，即系有阵时沟通，即系觉得诶得噶啦，我哋其实资源就大把，你唔使谂啲新方法嘅。其实今时今日有冇啲唔同咗咧？首先。 你讲是政府 系啦，即系会唔会至少都啊？都至少听下下属意见，俾佢讲完先，讲完唔接纳一件事，但系都俾佢讲下。喺纪律部队方面，依家嘅运作，因为依家嘅年青人都好中意佢有自己一啲睇法啊嘛。当然可能又乱，未必行得通，但系至少俾佢听下讲下都好。依家嘅管理模式系点样噶？听下你意见先。 好，我觉得纪律部队可能同一般民职有啲唔同啦。咁其實我哋紀律部隊嘅文化始終都係可能接 order 做嘅啊，咁但係而家其實我哋都好多一啲叫做 project base 嘅項目要處理啦。咁我哋對於年輕人嗰啲咧，其實我哋又唔會話真係唔俾佢聽佢嘅意見嘅，反而我哋而家年輕一輩 MPF 嘅同事咧，喺我哋紀律部隊佔嘅比例咧，其實都越嚟越高嘅。講真嗰句，係啦，咁我哋又冇話真係好似文職，即係佢哋。嗰、那個作風，我哋紀律部隊會應該係走得比較前少少咯。我哋係真係會聆聽翻後生嗰個同事嘅聲音啦。兼、其實我哋會俾啲空間佢去嘗試一下嘅。咁、當然我哋講緊啲 project base 啦。咁亦都我哋都而家我哋都有一啲 project 係一啲舊嘅同事都會帶住新嘅同事去做嘅。始終我哋有好多年青人，我頭先都講啦 ，MPF 嘅同事比較多，經驗比較淺。咁但係我哋帶住做嘅時候，我都發覺佢哋都有佢哋嘅諗法嘅一套。 其實而家嗰個紀律部隊嗰、那個流失率都唔低啦，同埋即係個空置率都唔少啊，即係個到編制同埋個人手方面都有好大嘅差距。你俾過啲咩意見俾政府咧？因為佢哋都有諮詢過你哋啊， 即係禮拜二嘅時候， 咁、你哋俾過啲咩意見咧？其實呢方面 係有嘅，因為我哋喺行政長官嗰、那個施政報告嗰個諮詢會咧，咁其實我哋都反映咗俾行政長官。其實而家我哋有離職潮嘅情況出現嘅，咁諗住每一個月，其實我哋自己睇 order， 我哋都發覺有一啲同事做咗八至十年，就算佢升咗一級都好， 佢哋都會辭職離開政府咯。咁、咁其實啲同事基本上好明顯，佢哋走得自己嘅 comfort zone， 其實即係佢都係啲實力嘅人啦、 嗯。 即係佢先至即決定離開政府。咁你問我即我哋俾啲咩意見行政長官？其實我哋基本上想帶出而一個問題，就係而家我哋嘅薪酬、我哋嘅服務條件，根本就係留唔住呢班人。 嗯、 即係你可以睇咧，一般嚟講，我哋初初入職去紀律部隊啦，其實都算係好優厚，比出面可能一般嘅市場係會比較好啲嘅。 嗯， 但係當你吸引咗入嚟嘅時候，你做到咁上下，頭先我所講八至十年啦，其實喺呢個咁上下年資嘅時候，你再同出面大家又做咗八至十年嘅年資嘅時候，可能有啲嘢係比唔到，因為新尤其是新嘅同事，佢哋 MPF 啦。佢哋根本就係零成本，佢哋走就話走就走噶啦。同、 嗯、 埋、 嗯、 其實到佢哋譬如退休，我哋當新嘅同事做到60歲，佢走嘅時候，佢哋基本上係冇任何嘅醫療福利嘅。咁諗下啦，咁可能出面嘅私人公司可能唔止做到60歲噶嘛、 嗯， 可能做到70、75，其實嗰段期間佢都有嘅有 insurance health insurance cover， 但我哋做到60歲之後就完全乜都冇啦。咁呢啲其實對佢嚟講係好大嘅。即係離心力咯。咁 不過呢樣嘢唔係新嘢嚟嘅咯，即係其實一路都存在嘅，即係呢一個咁樣嘅所謂缺點啊嚇。一自從2000年之後入職嘅公務員咧，都冇咗嗰個所謂長俸啦嚇。咁同埋即係出邊嘅人咧，如果同你哋一齊畢業嗰啲人比咧，佢哋可能私人機構可能即係升得好快，即係三級跳咁，中公務員咧就成世可能都唔錯嘅呢啲人工，但係就唔會好穩健，但係就唔會話大升噶嘛。咁但係呢個不嬲都存在嘅呢個問題，會唔會係即係呢幾年係咩嘅特別？嘅問題，你哋覺得？ 嗱，其實因為呢幾年咧，我諗大家都知道，可能之前疫情啦，咁我首先簡單啲，疫情嘅時候，我哋第一年動心啦，咁第二年咧，其實我哋係根據個機制嘅時候，應該大家有得加幅，尤其是高級公務員啦，有相當7% 嘅加幅，咁但係政府就冇跟入機制啦，咁佢就隨住話我加2.5，一律加2.5啦，咁其實呢度都令即係好多我哋嘅同事都。有啲泄氣嘅情況喺度嘅，因為根本就唔能夠令到我哋同事覺得，喂，我哋其實喺疫情裏面咁辛苦，好啦，我哋薪酬到我哋有得望可以加，仲要我哋嘅薪酬係基本上係係即係延後嘅、 嗯， 即係我哋根本係延後成年先後先再加翻俾我哋， 嗯， 係啦，咁變咗佢哋感覺上係覺得我哋做得咁辛苦，但係政府好似冇重視我哋，呢個好明顯係真係令到有多同事喺個士氣上係有影響嘅。好啦，到今年好啦，即係到今年嘅時候，咁佢都有人工加，咁但佢就話又唔追翻我哋之前，即係其實失去咗嗰、那個即係追補。咁我今有就係啦，我哋今年又跟翻機制又加翻啦。咁其實同事會睇到就係、是、即係政府根本上即係對於佢哋嚟講，即係有啲失望咯喺個薪酬度。咁、另外你話醫療，頭先我所講話係啊，佢哋都係知道自己退休後冇醫療。但其實我想講，而家我哋所有嘅醫療咧，基本上係唔能夠達到我哋應有所即係有嘅醫療福利嘅。好簡單，我講俾你聽。其實我哋都有牙科嘅福利噶嘛，係咪？其實我想話俾你聽 ，suppose 你入到政府，我一個新入職嘅同事，我咪諗住自己入去我可以睇牙科啦，係咪？其實唔係，我想講一個新入職嘅同事，可能等幾年，佢連一個，佢連一個想攞一個籌啊、 嗯， 你明唔明啊？攞一個籌去排期嘅機會都冇啊！咁、 嗯、 你諗下啦，咁你邊有一啲嘅隱憂可以俾到同事，即係留低喺政府咧？咁、不如我出私人機構啦，私人機構嘅 health benefit 其實。我相信而家一定是好过政府咯。 咁我想问咧，你礼拜二同其他公务员团体代表一起去即系参与个施政报告咨询会嘅时候，你有冇啲具体直情嗱，一系就加人工或者点，有冇啲实际嘅建议叫政府谂一谂咁样，俾啲 tips 佢？ 其实我哋 on and off 都有啲tips 俾阿行政长官或者俾政府依份阿杨局长嘅。咁我哋都相信其实呢啲建议咧，真系未必一朝一夕嘅。例如可，譬如就算头先我所讲嘅牙科嗰个福利啦。咁其实我都知而家即系公务员事务局佢都做紧一啲嘅措施，但系因为正正就系政府有啲原有嘅嗰、那个佢哋嗰个限制啦、框架啦各样嘢咧，其实佢哋真系唔能够即时加翻去改变咯。咁、我哋都期望阿特首可以。即喺喺未來嗰個施政報告見到佢有啲突破，可以即係真係將我哋頭先所講， 譬如讲紧系医疗牙科福利啊、薪酬啊、even MPF 嘅同事，佢退休后会唔会有啲即系新嘅突破咧？你明唔明啊？咁呢啲我哋都俾翻，我哋都俾翻政府去谂咯。因为其实建议我哋俾得太，都俾出好多噶啦。其实都 睇下佢点有啲咩弹翻翻嚟，系咪真系有听啲咧？嗱，其中一样咧，嗱，大家市民都睇到嘅，就系好多嘅纪律部队都降低咗招聘门槛，即系申请人数嗱，佢报出嚟就即系上升好多嘅。咁你自己作为其中一员啦，你觉得系吸引招聘人，同埋你获聘大家成为团队嘅时候，质素就好紧要啦嘛。唔单止系同你一齐工作，仲要服务市民，你觉得要点样取得平衡咧？ 咁我覺得其實佢因為每個部隊都有佢自己招聘嘅困難啦。咁當然佢譬如降低個門檻，我相信佢有佢自己有一套點解會降低門檻啦。咁亦都係一個辦法可以招攬多啲嘅人去 apply 佢嗰個工種嘅。咁但係我自己始終覺得就係我哋其實真係用嗰個同事係咪真係適合做紀律部隊？即係我以紀律部隊而言，真係佢係咪適合做紀律部隊咯？個質素對於我，如果對我嚟講，我覺得係比較重要啲咯。咁同埋其實部門，我相信過咁多個紀律部隊，佢哋都有去嚴格去挑選翻佢哋嘅團隊嘅，係啦。咁呢樣其實我又唔係太擔心嘅，係啦。咁始終個鋪大啲，去揀嘅人就會好啲咯。咁如果你個鋪得個三四個人嘅時候，你點樣揀呢？其實就好難揀咯。同埋好多時你喺個招聘度，你都係有一個大家一個比較或者一個比拼㗎嘛，係咪？即係邊個好啲，邊個唔好咁樣，係啦。咁我覺得多啲人對嚟講係選擇係會好啲嘅。 好啊，唔該曬啊，唔該曬盧主席。盧主席咧係紀律部隊評議會職方主席。咁啊，跟住呢除咗我哋讲緊纪律部队啦，唔係 Raymond 啦，其实头先呢卢海斯都有讲嘅，一般人以为人工好好，但其实呢做咗八年十年呢，其实同私人公司又差唔多㗎咗。咁究竟喺职场上，尤其是做开人事顾问啊嗰啲，其实依家嘅情况又係点呢？我哋一阵间返嚟呢继续倾下先。 高行健、 莫言、 黄蓉、 余华、 苏童、 哈金、 严歌苓， 多位华文世界嘅杰出作家，各自有独特嘅创作体验同心得。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港大中文学院讲师施志荣同你一齐欣赏优秀嘅华文作品，为你打开每位作家嘅心扉。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有啦，文啊，我哋事不宜迟啦，即系听下咧商界啊，或者帮人揾优秀人才嘅专才，我哋听下先。我哋请嚟咧就系环球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李汉祥嘅李生，你好。 大家好。 系啊，咁你又出名帮人揾到好工啦，啲公司亦都好需要啦。但我哋都想知道，我哋而家政府佢哋都好多新油嘅，公务员无论系纪律部队，可能就降低少少喺一啲测试上嘅门槛啦，都做咗好多唔同嘅功夫嘅。但系比对起私人公司都抢人噶嘛，其实而家个难关喺边度啊？你俾啲 tips 政府。 我諗咧，政府就欠缺咗即係私人市場嗰個彈性啦。第一就即係如果遇到一個好人才，可以即係加人工即刻俾佢啦，為咗個別人士。第二就可能喺個工作性質嘅調配，有時私人公司個彈性會比政府大好多啦。咁所以我估即係政府喺呢方面，既然做唔到嘅時候咧，就可以係諗下其他方面嘅辦法，例如會唔會可以同啲大學咧再加強緊密啲嘅合作。雖然我知道咧，政府有一啲嘅短期嘅實習計劃咧，係俾啲大學同學嘅。咁但係咧，其實可以优化嘅，可能系更加同啲大学去谂下，唔同学系做一啲好针对性嘅实习计划，而啲实习计划咧系大学分嘅，以至到同学咧完咗啲实习计划嘅时候咧，佢唔会觉得浪费咗佢哋翻工嘅时间，并且啲实习计划咧可以更加长，去到六个月或者八个月有人工嘅，咁令到啲同学嗰个诱因会大啲嘅时候啊。去咗政府某個部門做咗六個月八個月，認識多咗，我諗自然咧會提升佢哋咧加入政府嗰個興趣。我舉一個例子咧，就係、如果講緊一啲機電工程處、土木工程處，佢哋會唔會可以同唔同大學嘅工程學院諗一啲大學分比較長少少嘅實習計劃咧？又或者審計處同一啲修讀會計學系嘅部門去協作？我諗呢啲方法咧係政府可以再諗下，去優化現行各類型唔同嘅短期實習名額嘅。 因為其實呢啲所謂實習 的計劃，政府呢十幾年嚟都有做嘅嚇。咁我諗你建議嗰個咧就直情係呢個實習計劃咧要喺佢個學分嗰度計分。咁咧就更加能夠即係推動到一啲即係實習過嗰啲年青人咧，就真係再願意多啲加入政府，係咪咩意思？ 係啊，我代表下即係我喺大學教書嘅諗法啊，李漢祥，你睇下啱唔啱啊？就係、是。絕對係要咁，因為如果唔係咧，唔帶學分，即係以前就話你俾機會年青人，年青人多謝曬咁樣。依家佢真係好忙嘅喎，係咪？咁如果你唔帶學分，即係我無端端讀完讀書暑假嘅時候，我又冇錢嘅，就算有錢咁。就除咗擴闊即係我嘅眼界，好似又冇乜實質得著。年青人可能覺得李漢祥係咪 我相信絕對一個三贏嘅方向咧，就係、是、第一政府可以咧吸引到多啲嘅學生，咁而學生係覺得，咦，我有大學分，而我亦都唔係短期嘅兩至三個月，可能係六到八個月。嗱，對於政府嚟講咧，做得長少少咧，可能佢實質個貢獻咧。亦都會大咗啦，咁當然啦，你亦都出翻人工俾啲同學，嗰個同學嘅誘因亦都大咗，咁所以無論對於大學啦、學生啦同政府都係個三贏嘅做法。嗱、我亦都知道咧，而家有啲同學好叻嘅，佢哋可能喺四年制嘅大學底下咧，佢哋頭三年咧差唔多都已經讀曬要修讀嘅學分噶啦、可能第四年咧要讀嘅學分係好少好少嘅，咁、我哋不如諗下就係、是，如果呢一類型嘅同學，佢直頭用最後一年啊出去政府嗰度做實習。實習完咗之後，因為佢已經攞多咗幾個學分啊嘛，自動畢業，直頭可以自動喺政府翻埋工，唔需要咧又再完咗呢個實習計劃，可能就完咗之後就直接做咗政府嘅公務員都得嘅。咁我諗政府喺呢啲方向咧，應該用啲創新啲嘅諗法，同啲大學去夾一夾咯。 係嗱，咁而家政府都出咗好多招㗎啦，除咗降低嗰啲即係測試嗰啲門檻之外咧，又開始即係大學三年級嗰啲都可以嚟報名啦。咁啊，盡早搶羅致啲人才啦。咁講，你覺得會唔會有效咧？同埋佢咁樣做會唔會私營機構其實都可以咁做嘅喎？係咪？即係佢會唔會係都令到有好多人本來可以加入私營機構嘅就俾政府攞走咗咧？即係私營機構驚唔驚呢樣嘢咧？ 嗱，我谂咧，政府做呢啲咁样嘅办法咧，有就好过冇嘅。咁我觉得佢亦都可以再深化去谂一谂咧，就系因为始终适龄学童嘅人口咧，始终会下跌嘅。我哋唔会天真到会有个 V 型反弹。但系咧，香港有好多嘅外地嘅学生，特别系内地嚟嘅啦，佢哋系读硕士课程嘅。咁读硕士课程嗰啲，佢读一年嘅啫嘛。读完一年之后咧，如果你可以吸引到佢哋留喺香港咧，我觉得咧又系一个双赢嘅做法，因为香港面对住嗰个青年人口不足，而呢啲接受咗港式教育、有本土知识、本土文化嘅内地同学咧，佢哋又好容易适应到香港嘅职场。因为我成日都强调一点咧，香港其实有好多好多嘅工作性质咧，系需要有个本土知识嘅。如果可以吸納埋呢班碩士生，可以有部分留喺香港咧，我相信亦都會解決到我哋香港唔夠生力軍個問題嘅。 好啊，唔該曬李漢祥。咁啊，希望政府可以聽下意見啦。咁大學都可以考慮一下，因為其實如果你講大學分咧，其實要成個課程咧要再優化過，要再革新咧，其實都有啲時間嘅，至少一兩年。 你可以喎，你個係嗰啲你講台實習都可以俾個學分佢。 係啊，咁要開會啦，要有 panel 啦，係啊，要慢慢傾嘅。咁我哋先聽個交通消息先啦，咁翻嚟咧，我哋繼續有其他議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由阿 N 先提翻你一个坏车嘅报告，七咸道北往尖沙咀近住芜湖街快线有坏车，咁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咁而较早前透露港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有待消化，去到天富海湾。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到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到友爱村，而粉岭公路去九龙近住白石坳一段车多，龙尾到新田交汇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啊， 吓， 好热啊天气，平时咧其实夜晚咧食唔食饭嘅？白米饭 都会嘅， 系啦，我啲朋友其实夜晚都开始减少咗咧，食餸 减少 食饭， 真嘅 系啦，食下其他嘢啊，诸如此类。咁当然啦，唔好净系食水果啊，水果都好多果糖。其实如果纯粹减肥啊，嘥气啊，其实医生都有讲噶啦。咁点解无端端会讲食唔食饭呢？咁因为咧，印度上个月就宣布啊，即时禁止出口部分种类嘅白米，系啦。咁预料咧，全港嘅全球啊，食米供应就会受影响，可能嗰个米价会上升嘅咁。咁啊，俾大众一齐估下啦。其实我哋香港有几多嘅米系真系嚟自内地多啊，泰国多啊，定系边啲地方多咧？咁有啲数字嘅，嚟自内地嘅咧系占咗大约2%度啦，即系我哋讲紧食米进口啊。咁泰国最多啦，57.7%。跟住杨立门到你同我哋剖析一下啦。原来越南都唔少嗬。越南是26.4%啊，两成几嘅，跟住美国就好少啦，0.1%啊，咁等等。咁印度虽然咧喺嚟香港就唔算好多咁啦，咁但系可能咧对于有啲嘅分析就估计啦，会唔会系印度作为全球食米最大嘅出口国，系啦，占咗成40%嘅，咁佢供应减少，会唔会令到其他国家嘅食米输出量就会大增啊？跟住会拉高咗。其他人就会抢其他来自不同的地方出产的米呢，那个对香港的影响会有几大呢？我想一般人都比较关心这件事咯。 是啊，好像因为最近呢，就譬如乌克兰因为俄乌战争啦，咁有个黑海那个出口乌克兰的粮食的协议呢亦都是停止了的。咁因此呢就国际上那个大麦啊那个的价格呢个供应呢就当堂即紧张了很多。咁啲人就怕啦，即係而家印度印度而家那个的供应可能都大部分因为个天灾嘅。 冇错，係啦，印度政府呢就话点解会禁止某一类的白米呢出口，原因就係今年预计降雨量来得比较迟，但雨量就好大，对农作物造成好严重的损害，所以就令到佢哋自己国内最近一个月都上涨咗3%，佢哋嗰个价钱。 咁所以就其实未必系一个好持续性嘅供应短缺嚟嘅。不过无论持续几耐都好啦，因为佢系一个咁份额咁大嘅一个国家，因为全世界嘅米嘅产量最多嘅咧就系印度啦，变占全球嘅40%嘅。咁因此咧，佢如果佢出口減少嘅話咧，咁我哋就未必受影響啦，因為我哋好少進口印度米，但係都有好多國家，尤其是非洲啊、南美啊咁樣，佢哋都可能係會搶貴咗即係白米嗰個嘅價格嘅咁。咁因此就香港由一開始就有少少關注啦，究竟會唔會即係殺到嚟咧？雖然我哋係食香米啦，即係泰國同越南嗰啲香米，咁但係既然佢個白米嘅個產量係縮減咗，咁會唔會其他地方都會轉去食即係泰國、越南嗰啲米咧？咁呢個都要問翻啲專家先知咯。 同埋咧可能而家聽眾咧我哋好多選擇喺香港暫時都，但係稻米咧其實係全球30多億人嘅主要食糧嚟嘅。有啲都係譬如我自己未減肥嘅時候咧，都係飯桶嚟，好中意食白米飯嘅。同埋你去就算你去到外國，你真係會食下其他嘅地方嘅米，你未必真係啱胃口嘅喎。可能真係食開嗰啲咧，大家就希望啊，我係咪最好就係食翻嗰類型咧？所以如果真係某一類型嘅米係少咗啦，會唔會令到嗰、那個供應喺其他國家嘅又會有啲影響咧？咁我哋都想分析一下咯。咁其實路透社咧都有啲資料嘅，咁佢之前都有引述嘅，泰國同埋越南咧有食米出口商啊，喺重新談判八月涉及大約500,000噸食米嘅銷售合約啊，咁所以大家都諗緊啊，幾時先至會唔會有咩情況下會影響到香港白米嘅價格咧？咁樣咁所以一般可能家庭主婦就會關心啲嘅，但係依家年青人咧有陣時佢哋都會喺網上都會買下米啊咁樣，咁所以呢個話題咧都係比較民生嘅，不如我哋咧就揾啲專家嚟傾下好嘛？電話旁邊咧有大米嘅入口商啊李豐年嘅，李生你好。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系啦，我哋就冇你咁专业，真系想了解一下，即系印度依家佢哋宣布即时禁止出口部分种类嘅白米，有机会影响到香港嘅因素会系啲乜嘢咧？ 咁其 嗱，我哋香港人太擔心嘅，因為印度嗰度咧，主要咧佢而家禁止嗰啲咧，一般係白米同埋佢哋自己印度嗰只佢就長生嗰只米嘅。咁而家本身我哋印度米咧，其實我哋香港就亦都好少嘅，所以就唔係太緊張嘅。咁但係白米嚟講咧，相對我哋香港咧，我哋都有用嘅，就係佢哋我哋又冇用，我哋冇用印度嘅白米，但係佢哋咧就會影響到越南同埋泰國嘅白米嘅米價。咁而我哋买香港买白米嘅主要都系一啲食肆嘅，因为相对系平少少嘅，咁所以变咗咧，可能食肆嗰个米价咧就入口货嘅咧，佢就会升咗啲嘅。但系对我哋一般市民就应该冇影响嘅，因为点解咧？我哋一般市民人食嗰啲咧系香米嚟嘅，泰国或者越南嗰啲高级嗰啲优质嘅香米嚟嘅，比白米嘅价钱高好多嘅，所以变咗咧就一般就唔会影响嘅，因为白米通常系我哋俗称嘅世界盘，就系卖俾全世界一般人食嘅。咁所以我哋香港食咁贵嘅，即系咁好嘅米咧，香米咧就一般就唔会受到呢个价钱影响嘅，大家唔使担心。 咁我想了解一下咧，就香港人食嘅米之中，香米占大部分啦。咁有几多少百分比系食真系食白米嘅咧？譬如话你话酒楼都有用噶嘛啊？ 系嗱，白米如果根据政府嘅记录咧，就全香港大概咧就系占10%，大概20%到啦。咁我估計咁可能有部分都係大概20%到30%以內嘅，咁主要有啲食肆用嘅，咁大家就唔使太擔心嘅。咁因為食肆咧，相對嚟講米嘅對佢嘅成本咧，唔係一定係好大部分嘅啫，所以變咗咧。可能會反映部分會反映喺個零售價裏面，但係就唔會話唔會加得好多嘅。所以始終大家都唔使太擔心嘅。 係咁，但我哋嗰啲所謂白米係入口自邊度地方嘅，多數都係。 我哋主要嘅白米入口咧，主要係入口於越南嘅， 都係越南嘅。 越南或者泰國，越南係佔大部分，因為泰國大部分我哋都係入香米多嘅。 所以因為如果印度所以如果印度是減少了出口白米呢，就可能會不會都扯翻高，即係白米嗰個嘅售價嘅，係咪？即係 而家嘅情況就係咁啦。而家嘅情況就係咁啦，因為印度禁售嗰個白米咧，我哋嗰啲印度嗰啲白米，我哋係完全冇買嘅，所以對我哋冇影響嘅。但係因為佢禁售嘅話，咁其他國家會相對買咗越南啊或者其他嘅，咁咪變咗成個越南米嗰個白米價咧，就係會升咗咯。咁升咗嘅話，咁咪所以令到我哋嘅越南米價咧。都係升咗少少啦，白米價。咁所以就影響快，從而就影響到一啲食肆入貨嘅貨價會高咗啲。 其實香港嘅入口商而家譬如白米咁先算啦，你哋嗰個期貨嘅入米嗰個期係幾長到嘅？ 其實就唔使擔心嘅，我哋大概一般香港我哋都有個零月嘅存貨喺度嘅。 我都唔係擔心個存貨，因為即係政府都有規限，你一定要有一個足夠15日嘅存貨啦。咁但係譬如你哋買米，你入口啲米嘅時候，你係咪買好耐之後嘅一個？你嗰個價係維持幾耐？ 我哋大概兩個月到咧。 兩個月 到咧。係啦，過兩個月到咧，大概可以 keep 到個米價大概兩個月。 係。 同埋剛才大家都讲唔使咁担心，就係、是、我哋香港有个储备商品条例、 啊、 其实係有規管到食米嘅进出口嘅。呢方面李生你行内人可唔可以同我哋派啲定心丸同埋解释下呢一个呢对于嗰个米嘅稳定性嘅香港大家又唔使担心，因为有陣时真係有啲市民大咗听见呢话米有啲人減肥唔食啫，但好多人都係要買定一包喺度噶嘛。有點樣呢度可以幫助到市民係唔使擔心嘅，即係現有嗰個制度下。 現有嘅制度就係咁嘅，我哋政府規定。 喂， 係李生喺咪度？唔緊要，我補充住先嚇。嗱，香港方面咧，其實根據工業貿易署嘅數字咧，其實今年四至六月啦，泰國啊、越南嘅香米平均進出口嘅 平均， 李生啱啱揾翻你。嗱，我而家就講緊嘅咧，就係有關於工貿署嘅數字，不過都係講香米啫。李生你喺度啊？Hello， 李生，我哋再撥下先。嗱，咁政府就有啲數字嘅。如果我哋純粹講香米嘅平均咧，每公斤咧，泰國嘅香米咧就係6.95元，越南嘅香米咧平均进口价咧就系4.87元，其实同旧年同期同埋全年平均价咧就差唔多嘅。咁啊，李生你喺咩度啊？ 係喺度喺度喺度，唔好意思， 你好。 幾多錢？ 嗱，如果我哋講香米咧，就話嗰個價格係進口價係平穩嘅。咁又想你講翻我哋現有嘅機制啦，有個儲備商品條例嘅，希望你可以解釋一下，令到市民大眾都知道咧嗰個食米個供應啊，依家嗰個制度下係點㗎？ 好啊！而家個制度下咧，就係、食米供應。我哋入口商咧，我哋買我哋買任何一包米或者一定嘅米，一櫃米裏邊咧，政府會限定我哋要儲起咗幾多米，係唔俾賣嘅。咁呢個米咧，如果我哋要賣咧，要經政府批准嘅。咁其實呢個米點解我哋長期要儲起呢個位？呢啲米咧，就話有應急嘅時候咧，政府咧佢就會就所謂我哋嘅開倉啦。佢就會指定我哋係點樣賣俾邊啲人，或者點樣賣法，去保持我哋嘅米嘅穩定嘅供應量嘅。咁大概呢個供應量咧，大概係半個月到左右啦。咁而我哋平時我哋米商自己都有個流動供應量嘅咧，有大概係半個零月到啦。咁所以整體嚟講，我哋香港咧係有大概個半月嘅量嘅供應量喺我哋嘅住物入口米箱裏面嘅。咁所以變咗我哋有呢段充足嘅米糧喺我哋香港長期都有保持到喺度嘅話咧，所以大家就唔需要擔心我哋係冇米食咯。 嗯，同埋 咁仲有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其實我哋都可以入內地米嘅，因為國家都同我哋講過咧，就係話咧，如果我哋香港人當有需要嘅話咧。我哋只要同內地講咧，隨時可以入口內地米去，佢哋會絕對供應我哋香港嘅。 呢個真係最大嘅信心保證啦。呢個係 淨係一個定心丸嚟嘅。 係啊係，即係就算唔係內地，我諗越南、泰國啊，柬埔寨等等呢啲產米嘅地方咧，係咪其實佢哋都有一啲足夠嘅有餘嘅一啲容量，係可以真係去補足到即係嗰個嘅短缺嘅咧？你覺得？ 绝对可以，其实泰国同越南嗰个全年嗰个量咧系好多嘅，咁所以我哋香港其实一年嚟讲咧，我哋整体香港都系大概入有30万吨嘅米嘅啫，咁但系呢个系占佢哋嘅咧系0.几%嘅 percent 都冇嘅，所以变咗咧我哋系唔需要担心佢哋系唔够足够米俾我哋。 我哋而家讨论紧呢个咧，其实就喺国际里边就算系一个都关注嘅新闻嚟嘅。但系我就想问翻，如果以香港嘅米商嚟讲，系咪其实都未必太即系关心，因为觉得其实我哋主要都系食香米嘅，还是都唔系噶，都要及实噶咁样。 其實我哋一般嚟講咧，就我哋都會睇住嘅，但係咧，我哋一般嚟講，我哋就唔覺得係太重要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哋一般啲講咧，我哋所講嘅國際本，其實係佢自己佢呢啲點解議價或者咧，佢哋講嘅大宗貿易嘅，一宗可能係10几万吨啊，或者几万吨嘅，咁所以變咗咧，唔係我哋而家平時日常同佢同我哋同我哋嗰啲係咪入米商買嗰啲几个柜咁樣買嘅數量嘅，咁所以根本係兩回事嚟嘅。但是我哋作為入口商嘅話咧，我哋隨時都要睇下世界成個變化個局勢係走勢喺邊度嘅，咁以防不時之需嘅。 咁其實呢一次佢個短缺咧，即係大部分個原因都係個天氣影響啦。你覺得呢一個會持續幾耐嘅咧？嗬，你估計？ 其實我覺得你個零兩個月到啦，因為點解咧？其實我哋因為點解咧？到11月到咧，我哋嘅香米新嗰做咧，就會收成噶啦。咁嗰度又係另外一個故仔嚟嘅。我都想講講嘅。其實而家你話有啲講話議價或者係啲呢啲咁嘅行動咧，其實周時間中都有傳聞嘅。但係就好難經證實嘅，因為佢哋亦唔會話俾我聽佢哋議價。咁但係傳聞就係會有傳聞嘅，但係咁多次嚟講影響都唔算話太過犀利嘅，可能吹一陣間又冇事嘅。 好啊，唔該曬你啊， 咁所以市民就唔需要太擔心。 好， 今日多謝你派定心丸 多謝曬， 同埋你嘅分析。咁啊，多謝曬李豐年，李豐年咧就係大米嘅入口商。 世傑考下你啊，有咩雀仔有個燕字啊？ 燕字咯，瑞文。 咁有咩海鸟有個鸥字啊？ 咪海鸥咯，你都讲咗啦。 咁燕鸥咧，系咪燕子加海鸥先？ 呢层啊，等我同陈家俊问下香港观鸟会嘅代表先。 而我就请嚟香港天文台嘅团队讲下从启德到赤立角航空天气预报嘅演变。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要有健康体魄，做运动冇时间，唔好再有借口啦。 平日生活虽然忙碌，但其实都可以抽到时间做运动。另外做运动亦都可以结合身心社灵，在锻炼体魄之余，亦都可以令到心境平和。今个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政坛新秀训练班请嚟推广运动组织代表同埋主持叶振东以及新秀一起倾下全民运动日。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有啦，们啊，我哋头先咧就讲到食米啦，咁白米同香米其实系唔同嘅嘢嚟嘅，咁所以咧业内人士都叫大家唔使咁担心咁啦。咁啊食嘢，我哋暂时呢方面唔使担心啦，但系精神健康咧，其实长久以嚟，尤其是近几个月都有啲不快事件啦。其实枕住有阵时，我哋都好留心新闻同埋留心身边即系发生嘅嘢嘅。咁啊，医管局咧其实都有公布最新精神科门诊新症嘅轮候时间，听落去咧都几值得关注嘅嗬， 系啊系啊， 系即系各联网咧稳定新政啊，轮候时间普遍咧都系继续有升幅嘅咁样。咁由旧年四月至到今年三月数据比较啦，咁呢方面咧系等一至四周不等咁样，但系有啲数字咧听落去都几吓人嘅吓。咁轮候时间咧有啲系会长达超过一年啊等等咁样。咁究竟我哋有咩方法可以俾到啲貼士市民大眾同埋政府，又可以聽下醫管局方面，其實佢哋係咪已經做盡嘅咧？而家嘅人手資源係咪真係冇辦法嘅啦？咁啦，咁我哋一陣都可以傾下嘅。咁所以如果任何聽眾你本身有啲經歷啦，或者你有啲睇法啦，歡迎你打1872311咧，同我哋傾下嘅。咁我哋一陣間咧會揾嚟香港精神科醫學院嗰邊咧有專科醫生同我哋一齊分析下啦。咁身邊咧，其實而家都叫做我哋叫做開明咗，係嘛？即係以前咧，如果真係有呢類病嘅親人啊，或者自己啊，其實唔敢講。依家大家都覺得，我哋其實最緊要就係講出嚟，希望大眾關注，係咪有多啲支援呢？咁所以我哋除咗淨係有一連串嘅數字啦，因為淨係講數字，永遠都照講，哇，要排咁耐啊咁。咁另一樣嘢，可能大家都要關注就係排都唔緊要。有冇如果你發現咗自己有啲唔舒服？是咪会愿意讲或者同上司讲同身边嘅朋友讲攞时间去睇下病呢咁样。咁所以我哋依家先听听呢新闻，咁转头返嚟呢我哋会有医生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啦，欢迎大家可以打1872311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杨立门啊。咁我哋頭先咧就講過啦，即係預告過啦。我哋呢一節咧會講下有關於精神健康嘅問題。如果大家都記憶猶新咧，就係前嗰排啦，咁就有啲不愉快嘅事件嘅，係啦，即係同精神病患者可能涉及一啲關係咁啦。咁香港政府就跟住呢醫管局呢都有即刻啦就公布下先。咁最新嘅精神科門診新症輪候時間啦，同埋佢哋都有定立一啲目標嘅咁樣。咁而最新呢九龍中同埋九龍西聯網嘅輪候時間呢就超出咗標準嘅。咁之前定嘅呢就係就住緊急同埋半緊急嘅新症輪候時間中位數呢就定立嗰個就分別希望係一個禮拜啦，同埋唔超過四個禮拜咁。咁對於我諗市民大眾都明啦，唔好講即係邊一類型嘅病，总之你有病都希望能够尽快有医生睇。咁当然啦，第一就希望尽快有医生睇啦。第二就系有阵时咧，身边嘅无论年纪大嘅、后生嘅，就唔系过中意睇医生嘅。有啲就拗够下会好噶，唔中意见医生啊，西医啊，特别散啊，中医啊，成日抌症，即系有不同人都有不同谂法嘅。但系依家 大家都明白的，有病不舒服其实就最重要就是要尽快求医嘛。所以当劝到家人或者劝到身边的朋友去求医，下一步要想的就是，咦，是不是真的很快可以找到適切的帮手，找到医生呢？ 是啊，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数字呢其实都令人有少少不安啦。因为现在就你刚才讲过那些指标呢，即是有分是譬如说是紧急的，或者是新症是稳定的，或者半紧急的咁样。咁当然我哋唔係好知道，一阵问一问专家究竟点样分呢一几类嘅病啦。咁但係有啲症呢真係拖成真係成两年㗎喎。 係95周喎。係啦，九星杨立门笑我同佢对緊嘅时候，95周即係几多，係啦，一年 差唔多成两年。 係啦，一年50几个礼拜，咁等超差成两 年。咁你新症都可能变得紧急症啦，已经 係。係啊，即係咩病都系嘛，係咪病 可能都系呢，同呢一个人精神科嘅人手系不足可能都有啲关系。因为联合国呢、這个即系卫生组织呢，就世界卫生组织呢，就系话即系其实每10000人呢应该有一个精神科医生嘅。香港700几万人呢应该有730个即系精神科医生。咁但香港呢就得个400几个嘅啫。咁真系好唔足嘅。咁高拔星都有讲啦，即系医管局咁就话，即系精神科医生嘅离职率呢系差唔多9.7%，护士都唔低嘅嗰个离职率。咁所以其实呢一方面咁点教咧？即系我谂政府都可能都有啲对策先啦。 系啊，如果头先我哋讲紧呢个轮候咧，我哋不如讲下啲新症啊嗰个数字，俾大家有个概念啦。医管局最新个精神科门诊新症咧，紧急新症咧系有2000几宗。咁啊，轮候时间中位数大约系1个礼拜啦。咁半紧急新症，好似杨立门所讲，我哋就系问下专家咩叫半紧急新症。咁啊，有成10000宗，10096宗。咁呢类嘅轮候时间中位数咧，就系3至4个礼拜嘅。咁啊，再讲下稳定新症，稳定新症系咪冇即时嘅咁迫切需要咧？咁啊，就38000几宗嘅。咁呢个就真系惊人啦！佢嘅最长轮候时间咧系60个礼拜至95个礼拜不等。系啦，咁如果从区域嚟到划分咧，最严重就系九龙东医院联网。要等95个礼拜，即系咧1.8年，即系呢个概念，有病想睇医生要等1.8年，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唔理想啦。我谂即系无论系人手唔够好，资源够好，都要谂办法解决，系咪？而家谂紧咧，再睇埋咯，又俾啲资料大家。而家度轮候紧嘅新症咧，总共咧就50000几宗嘅。嗱，呢度讲嘅仲未计复诊嘅病人，系啦。咁而依家咧，公立医院嘅精神科专科医生人数咧就唔够400个嘅。咁啊，精神科医生同埋患者嘅比例咧就1:761，哇！呢个其实就真係之前呢就有啲病人啦，佢哋都有分享嘅，入到去医生又唔怪得医生，不过有陣时真係得唔得闲望一望你讲咗几多句呢，其实就已经下位啦，呢个真係唔係太理想嘅諗法。 係呀，政府都有諗不同嘅方法去应付呢个问题啦，包括係公司型嘅合作啦，咁但係呢就嗰个成效係点样呢，我哋都要 问下专家啦。咁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呢有香港精神科医学院公众关注委员会委员曾凡光医生。曾医生你好。 你好，两位好。 系啦，我哋头先咧就俾一啲概念啲即系听众嘅，真系要等好耐。咁而家嗰个情况，有啲咩方法可以解决到，先至可以帮助到啲精神病患者咧？其实 最基本嘅问题就系缺乏医生啊嘛。你俾多啲医生喺度，咪可以加快条队咯。咁咪唔使等咁耐咯，呢都系最主要嘅嘢嚟噶嘛。咁你要请医生啊，咁当然又唔够地方坐咯喎，咁你要揾地方坐咯喎。 咁个之前讲嗰、那个 有啲空置咗嘅商场，你都要租咗佢嚟用住精神科门诊，跟住请多啲医生嚟做咪得咯。 咁而家之前讲嗰个公司型协作计划咧，其实嗰个情况系点咧？ 公司型协作计划咧，佢系将一啲稳定嘅病人拱咗落去一啲普通科门诊或者系一啲家庭医生嗰度睇啊嘛，系咪啊？我嘅理念系咁啊，佢就公司型协作，唔系话专科医生对专科医生咁样嚟协作啊嘛。即系话佢哋唔系将啲病人拱咗出去私家嘅精神科医生嗰度睇。啊，呢样嘢要搞清楚，协作可以分好多个层次噶嘛。嗱，呢样嘢即系将啲专科医生嘅病人 譬如精神科病又穩定咗之後，拎去基層醫生嗰度睇呢個咁嘅概念，係十幾年前我做先鋒研究嘅時候係我做嘅嗰陣時。咁咧就佢哋譬如啲普通科門診嘅醫生咧，佢哋有個諗法嘅，就係話：哇，我好驚嘅喎，啲病人係我轉介俾你哋噶嘛。而家你又將佢擁翻嚟俾我，我唔識睇嘅喎，咁 係 啊。嗰陣時我令到嗰、那個先導計劃能夠成功咧，就係話我拍心口就我每個禮拜嚟同你傾下啲個案，睇下你做得好唔好啊，搞下你啲技術。咁佢哋好樂意噶，當時做得好好噶。咁跟住仲有一個小插曲令我唔高興嘅，就係話我哋門診咧冇嗰啲藥嘅喎，我哋都冇錢買藥，我哋可唔可以掟啲錢過嚟買藥啊？咁跟住我就幾乎拍台嘅，有冇搞錯做啲咁嘅事？咁時間拎咗我去咯喎，係咪啊？月錢又攞咗去，當然就係咁樣嘅。而家我諗嘢做得好咗好多啦，係咪啊？咁私家嘅普通科门个医生，其实就系家庭医生，即系基层医生咧。我哋觉得就话专即咁咧，其实咧好多睇紧嘅症都系一啲有精神情绪嘅问题嘅，可能有四成都有呢啲嘢噶。轻微嘅嘢佢哋已经做紧噶啦，做唔掂嗰啲佢先会转咗去啲专科医生嗰度睇嘅。你话呢啲稳定嘅啲病人系咪可以去翻一啲基层医疗嗰度睇咧？系可以噶，我觉得。 嗱，咁你头先提到最基本个问题都系人，即系专科嘅人手不足啦。咁当然政府就谂紧办法，不过我谂咩未必一朝一夕即系可以真系填补到嗰啲空缺。 我哋讲咗廿年噶啦，廿年前我讲紧同样嘅嘢， 即系到今日都仍然系冇。 今时今日我又讲翻同一番说话，唔需要用脑都仲搞得掂喎。 吓，咁嗱，咁你嗰、那個？你去做先锋嗰、那个即系公司型即系合作嘅计划，有一啲譬如话即系家庭科医生， 专科去基层医疗嗰个 系啦，去基层医疗嗰度去睇病 嗰度系啦 吓，咁嗰个计划其实可唔可以做多少少，令到即系嗰个 其实咧就系、是、你睇下嗰度私家嗰部分，或者系基层医疗嗰部分有冇能力去承接，可以做多噶，譬如佢哋。嗰度啲醫生佢有足夠嘅訓練，有足夠嘅監管佢哋做得恰當，有足夠嘅藥物俾佢哋用，唔妥嘅時候呢啲病可以即刻翻去專科診所，就唔需要佢再等，完全可以做得多少少噶。到最後翻轉頭又係資源嘅問題，因為你多啲醫生咪搞掂咯。跟住個醫生你擺喺嗰個基層醫療嗰度，因為擺喺專科醫生嗰度啫嘛，人工係一樣嘅。 咁除咗曾醫生繼續喺度啦。咁各位听众，如果你有相关嘅一啲諗法同埋一啲经验分享呢，欢迎打嚟1872311 同我哋一起倾下。曾医生，我想请教你啦，因为政府都披露咗早前呢都有啲资料嘅，剛才你讲有资源就好办事嘛，係咪？但係呢政府都有讲嘅，佢有回复议员嘅质询嘅时候就披露卫生署、社会福利署同埋教育局嘅精神治疗相关职位人手严重短缺。呢度係人才方，就唔係淨係醫生。咁呢度係咪用錢就能夠打動到佢哋，還是其實出面搶人搶得好犀利呢？ 你都要有個計劃，點樣去發展個服務，你先引到啲人入嚟㗎。去用一個幾年嘅計劃，慢慢解決一個問題，其實係可以㗎喎。系咪啊？咁我哋喺廿年前都提出过精神科医生或者其他有关嘅即系嘅精神科从业员系唔够，我哋都提出咗啲建议，跟住用咗廿年时间咧，将香港嘅精神科医生系多咗成百几个噶。当然仲系未够啦。 你当时嘅建议系具体系乜嘢？ 当时嘅建议具体系应该系香港最少有450个精神科医生嘅喺十年里边， 咁 当然十年系做唔到啦吓。咁当然我哋最基本嘅建议、最理想嘅建议就系每一万个市民应该有一个精神科医生嘅，就未曾计嗰啲专科里边嘅专科，譬如啲精神法医学啊、老人精神科、小儿精神科啊嗰啲唔计吓。普通精神科医生每一万个市民应该有一个。 我更想了解嘅就系你建议系用咩方法，即系政府用咩方法去增加到呢啲人手？ 当时咧就系佢哋立法会讨论过啦，我有份文件上咗去啦，佢哋有讨论噶。咁另外就系过咗一啲时间咧，就系香港精神科医学院咧都 即係接受政府嘅諮詢，佢哋都好似有份文件上咗去嘅，佢啲內容大致係差唔多嘅。 是即系点？即系具体系咪输入医生啊？抑或系譬如个学额训练个学额要多啲啦？ 增加训练，增加医生嘅人数 系 啊。咁、当然增加医生嘅人数有好多唔同嘅做法嘅，可以系咪啊？咁、你话输入医生，你好难输入啲专科医生噶。反为输入一啲咧，头啱毕业嗰啲医生咧，会容易好多噶。因为人哋都稳定咗，有好好嘅前途，有个家庭，啲细路仔读紧书，你叫佢突然翻嚟，住嘅屋又细，搵学校又难嘅时候，佢哋唔翻嚟噶。我哋好多朋友都系咁讲嘅。反为就系你点样输入啲啱毕业嗰啲医生咧，接受佢作为一个受训嘅医生，然后六年之后考晒试，咁跟住佢哋就系一个专科医生，咁其实容易好多噶。其实亦都有个好方法嘅、你话两个大学制造唔到咁多医生出嚟啦，咁一啲两个合乎入两间大学医学院嘅嗰啲同学，你系咪政府可以同外国嘅医学院商讨送佢哋出去读书咧，翻嚟做翻五年咁嗰只咧？可以噶嘛？每一个医学院收我哋五个，搵五十间，嗰度有几百个噶咯，好多噶咯，可以。咁五年后，我哋就即刻有一个叫做嗰啲 houseman。跟住第六年，我哋就有好多醫生噶咯，咁其實呢啲都可以做嘅嘢嚟噶嘛， 系啊，咁不過即系而家政府就未必係即系做曬所有你建議嘅嘢啦嚇。咁而家你覺得而家最緊急 應該話 最緊急應該係點樣咧？嗬，即系而家 最緊急嚇、有幾個方法可以做嘅， 係、 用現代嘅資源，當然你要俾錢嘅，亦都係。譬如你将嗰、精神科门诊你开到夜晚十点，翻开三节咁嚟开，你咪多咗啲时间咯。 系，咁但系都有要有人去见噶。 咁你咪叫啲而家嘅医生，喂，我俾OT 你，加人工俾你，你去同我做多一节，都有个上限，就系平衡，你唔会过劳吓。 系， 但系你亦都可以做多啲嘢。咁你都可以嗰啲邀请埋啲私家医生啊，或者退咗休嘅医生，喂，我哋邀请你翻嚟帮手，但系我哋会俾一个合理嘅人工你嘅，咁样做咪得啦。咁你多咗三分一噶啦，如果你运作得到，跟住礼拜六、礼拜日开埋佢，礼拜日都开埋嘅，咁又多咗啲时间噶咯。 你相信系有足够医生系会肯去即系帮下呢个手嘅，系咪？ 你俾到好嘅人工，你覺得合理， 當然係合理嘅人工啦。 咁當然而家人哋去翻去拍梯幫手嗰啲人嘅講法就係好啱， 係咩 ？OK， 係 啊。 咁希望仲冇聽到啊！而家 都係幾啱， 係啦，因為醫管 局要合理先得噶嘛，啲嘢 冇錯。 所有嘢佢其實而家好多專科都係話有啲醫生佢可以 OT 做嘢幫手噶嘛，唔夠人嘅時候。咁咧其實呢個係一個最快嘅方法，你即刻叫啲人聯絡好曬啲醫生、護士，令到所有精神科門診佢可以有呢個咁嘅機制開得到。咁當然後面仲有夜間藥房啊、諸如此類嗰啲咧，佢哋都可能唔夠人噶喎。即唔係為跟住啲醫務社工，佢哋話我五點收工，咁你又唔得噶啦喎，要佢要做到夜晚十點噶 啦 喎。 即嗰啲都要俾 OT 佢哋啦。 梗係啦，因為佢係一個 teamwork 嚟嘅精神科治療。 即系社工 都要考虑嘅， 社工啊、护士、医生啊 我谂来谂去，谂咗好多年，呢个系最快嘅方法。亦都可能即系最暂时系悭到钱嘅方法。跟住你要挨五年，跟住你训练多咗医生，你请多咗受训嘅精神科医生，跟住你用六年时间训练到一个专科医生出嚟，咁到嗰阵时你慢慢就可以嗰、那个问题可以都解决啊嘛。所以系要有长远嘅目标。要有一个长远嘅视线先能够解决到问题，即系有翻翻转头啦。我哋需要有个精神治疗、精神健康嘅一个政策嚟到去主导我哋呢个嘢应该点做。 咁其实政府都好注重精神健康嘅推广噶咯，最近啊，黄仁龙嗰个委员会啊，咁佢哋有冇 精神健康政策噶？ O K， 呢个好好笑嘅嘢嚟噶。 咁 另外就系好注重得嚟咧，佢咁多年。嗰、那個發展都係好有限嘅，我諗最先就係個基數太少啦，因為太少精神科醫生。咁後來發現個問題大啦，咁佢開始慢慢增加精神科醫生，但增加個過程咧都係太慢，佢慢過嗰個實際市民嗰個需要，變咗就係有一啲需要佢咪得唔到滿足啦。 嗯，我想請教下你啊，曾醫生啊，咁啊，而家講緊穩定新症嘅輪候時間好長啊，其實會構成嘅問題，你可唔可以拆解一下，等我哋都了解多啲，等政府都聽下。 嗰、那個佢嗰個分流制度有護士去做緊，而家就喺門診嗰啲，咁咧佢一個禮拜緊急嗰啲症有得睇咧，呢件嘢係好好嘅。因为真系你遇到啲有强烈自杀倾向、有暴力倾向、有幻觉，譬如特别啲精神分裂症啊嗰类病人，咁嗰啲佢好快脆得到治疗，呢啲系紧急嘅，可能需要入院添嘅啊。咁另外就系佢冇咁紧急嗰啲，四个礼拜就等待，都系合理嘅嘢嚟嘅啊。 但稳定新症要等最多95个礼拜，就听落去好吓人。 但系如果呢啲稳定而都唔系紧急嗰啲咧，有啲人叫你等两年添。然后佢话两年后我会打电话话俾你听，你几仲要等几耐咁啲，有啲地方系咁啲。啱啱先有个病人话俾我听，佢接到个咁嘅电话。 系即系如果好嘅，佢就揾私家啦，系嘛？ 咁另外就系你可以另外一个快啲嘅方法噶，就系点样补贴啲病人出去睇私家嘅精神科医生。 嗯， 咁你都可以同啲精神私家嘅精神科医生倾就系条件，可唔可以优惠啲，唔好咁贵啊？咁都得，系咪啊？ 嗯。 或者是局部辅助啊，咁呢啲其实都是一啲可以好快脆解决问题嘅方法嚟噶嘛。 嗱，英国就讲过嘅，用综合同埋跨专业嘅方式，包括有精神科医生、精神科护士、临床心理学家、职业治疗师同埋医务社工等等，去组成个团队咧，去提供呢个精神健康服务嘅。但系其实政府都 不嬲都做紧噶咯， 系啦，但系佢都有讲嘅，好老实咁讲嘅。阿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柏星都有讲，旧年精神科医生离职率就达到9.7%，精神科护士离职率咧维持喺8.3%嘅高水平。咁所以依家佢哋除咗内部调配人手咧，护士、职业治疗师同埋社工都可以出任个案经理嘅。其实咁样去补位下咁样，系咪都可以帮到手先咧？ 个案经理咧，主要就系睇翻个病人咧，佢整体嘅治疗安排咧，或者佢有冇出现生活上边困难啊、工作困难、人际关系困难等等各种嘢。佢俾啲意見，或者係留意住佢有冇復發啊，盡早拎佢翻嚟復診食藥啊。咁有個案經歷係好嘅，外國嘅實踐都係話好正嘅嘢嚟嘅，但要做得好要夠咯啊。咁另外到最後唔夠嗰部分，譬如醫生嗰部分，佢都要諗辦法去解決咗佢先咯啊。因為譬如你就算佢有人講過話要去嗰啲咩嗰啲。地區健康中心幫手做篩查，呢個都係好嘢嚟嘅，我覺得。但係我哋要訓練到佢哋嗰啲人手有能力去做呢件事，咁可以盡快發現啲精神病患者，可以盡快接受治療啊嘛。佢哋仲可以做多一樣嘢嘅，就係、是、做多少少公共精神健康教育，等大家都知道即咩叫精神病，咁又消除歧視，增加嗰個接受同埋關顧，都係有用嘅嘢嚟㗎。佢哋做到嘅呢啲，不過要有人去支援佢，同埋有人去訓練佢哋咯。 好多謝曬曾醫生， 診所係一樣啫嘛，有足夠嘅訓練，有足夠經驗，一樣做到嘅。 好， 唔該曬曾醫生。咁啊，我哋咧先聽新聞，一陣翻嚟咧繼續自由風，自由風下，市民大眾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嘅，一陣間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南韩京畿道城南市一个地铁站发生伤人案，当地传媒报道至少13人受伤，一名男子当场被捕。现场位于首尔以南大约20公里，当地傍晚接近6点，警方接报有人持刀伤人。韩联社报道，呢宗是无差别随机行凶事件，有3人被吉伤送去急症室。报道话，一名男子将车驶上地铁站行人路，撞伤5个人。呢名男子再走入地铁站持刀行凶。强台风卡努继续影响日本冲绳，截至下午4点，入境处接获港人求助增加到45人，当中包括交通情况或者住宿等查询。入境处得知全部求助港人正身处安全地方，当局提供相关资讯。入境处表示， 获知事件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和相关航空公司了解情况，会继续和相关人士保持密切联系，留意事态发展，积极跟进事件。冲绳那霸机场早上重开，旅游业议会主席徐王美伦说，滞留冲绳的两个旅行团涉及大约50至60人，将会在今晚陆续返港。另外有两个冲绳旅行团早前已经取消出发，他又说前往冲绳的旅客主要是自由行。印度上个月禁止部分白米出口，香港米行商会表示，对香港普遍食用的香米供应和价格影响不大，因为白米和香米是两个不同品种，呼吁市民无需抢购。本身是注册食米供进口商的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王家和说，印度禁止出口部分白米，可能会令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改为进口泰国米，连带令未来香港食米的进口价格上升30%或者以上。他希望特区政府可以尽快和内地有关部门商讨，能否加大内地米进口本港的配额。京津冀地区近日持续暴雨，河北德州市一间原本用作安置六个村庄共1400多名村民的学校，日前周边水位突然快速上涨，导致村民被困。省消防救援总队以及民间救援力量连夜开展人员救援转移工作，接近中午将被困的人全部转移。由山东组建的7支防汛救灾队伍，合共519名人员和87架消防车抵达河北灾区增援，主要为社区排走积水。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早上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气温介乎27至33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日间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白石坳嘅交通意外啦，清咗场噶啦，一带只系多车。另外喺港岛方面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跟住华润大厦对开有交通意外，中线受阻，车龙排到去税务大楼。咁就系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跟住华润大厦有交通意外，中线受阻，车龙排到去近税务大楼。而家沿住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嘅龙尾只系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另外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柯士甸道介乎吴松街至到戏曲中心呢一段咧，来回方向比较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近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温思劳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呢，只是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的。新界的路面情况，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沙田港铁站一段呢，仲是比较多车一些。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呢，车龙是去到屯门大会堂。晚间工程方面呢，同大家预告一下啦。在鲤鱼门道会有道路工程的。由嚟紧嘅凌晨一点至到清晨嘅5点钟，鲤鱼门道东行近住将军澳道交界嘅一段慢线啦，将会封闭噶。另外，元朗嘅新田公路都会有工程。由凌晨12点半至到清晨嘅6点钟，新田公路东行线去新田交汇处嘅连接路将会封闭。揸车朋友经过呢啲路段啦，请留意现场嘅指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揸车的时候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不过最 候咧，都系先将车停定咗，先至讲电话，又或者系请同车嘅乘客代劳，专心揸车，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炎炎，开工预防中暑有妙法。 要预防中暑，开工嘅时候记得要及时补充流汗失去嘅水分。 着浅色透气嘅衫，用吹风机啦、喷雾风扇或者便携风扇都可以有效降温噶。 想知多啲预防中暑嘅知识， 记得要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二嘅《开心日报》。 开心日报之2023即安防中暑剧场。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写一张咁长嘅遗愿清单，想点？咁早就走咗？诶，你嗰张几时先做完啊？你要把握时间啊！ 唔好讲我啦，你咧，你嘅愿望咧？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吸烟引致食道癌、膀胱癌、咽喉癌等多种癌症，这些由吸烟引起的癌症可以致命或带来长期后遗症。一些身体基本机能，例如饮食、排泄和说话能力等，可能永久受损。不想这些成为你每日生活的一部分，立即戒烟。想知多些戒烟资讯和预约免费戒烟服务，打戒烟热线1833183。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啊，我哋头先就倾到咧，点样可以多个管道去帮助，即系有精神病嗰个需要啦，即系睇医生又好，即系可以点样协助到佢哋咧？头先曾凡光医生都有讲话，除咗医生，其实好多方面都如果大家一齐合作到政府又肯行多步，系咪可以有多啲嘅吸引度咧，都帮到手嘅。咁我哋电话旁边咧有位听众黄小姐，黄小姐。 喂， 系啊，又听下你嘅睇法啦。 吓，咁我咧就之前咧就听过香港电台啲节目咧，有个资深嘅心理专家咧就叫周华山博士啦。咁佢就话精神病嗰个嘅或者情绪病嘅成因咧，主因其实都系因为咧佢个自我形象啦，同埋自我价值啦、自尊啦、自信咧都系全部好低嘅。咁咧就如果系针对呢方面咧，我觉得我可以拍啲宣传片咧，教啲市民咧学习。去建立翻自己嘅自我形象啦、自尊心啦、自我價值呢方面啦，咁有幾句説話咧，阿周華山博士咧就經常講噶啦，咁咧我都可以同你分享啦。咁第一句咧就係同自己講啊，我係安全嘅。第二句咧就同 我都想知道，因為我哋有其他節目都有講啦嘛。咁你又覺得依家政府或者醫管局啊，你期望可以做多啲乜嘢咧？咁樣你點睇啊？你作為即係市民大眾？ 我覺得而家要保住全港市民個精神健康先咧，就要做多啲即係公眾宣傳教育咯，拍啲宣傳片啊，等啲市民咧即係要知道明白咩叫精神健康先。首先，因為我哋由細到大咧，只係健康教育嘅啫，淨係只注重 physical 嗰方面，咁咧就冇咩注重你生即係嗰個心理係啦，身心靈嗰方面嗰個配合啊都冇嘅。你問人你同人打招呼，成日問你食咗飯未啊嘛？只是这句口头禅嘅啫嘛，同人打招呼，中国人啊嘛，个传统啊嘛，但系就好少问人，你今日开唔开心啊？咁啊，根本完全唔系我哋嘅文化嚟嘅。 所以我哋都要慢慢去学习咯。 系啦，所以要改变嘅文化咧，就从根本做起咯，即系要宣传教育咯，做多啲。 唔该晒黄小姐。嗱，黄小姐讲完一样嘢咧，其实我哋去下一个话题讲喂哺母乳都系嘅。其实以前喺香港咧，你讲喂哺母乳，通常就在职啊比较困难嘅，通常就系喺屋企尤其是以前就系你如果系。在職的媽媽，咁你就可以趁住以前嘅前四後六啦，而家唔同咗啦，係咪？你就可以請多，如果你有好嘅僱主，你又湊啱啲假，咁啊湊多一個月咯，咁啊喺屋企就安心。如果你 各方面的条件都适合，你就可以喂哺母乳啦。咁、到翻到公司咧，实在以前就真系好大压力嘅、例如如果你匿埋喺个以前洗手间，系咪匿埋半个钟咁样？啲同事可能都话搞咁耐啊，嗰啲咁啊。咁依家当然啦，我哋就有咗香港嘅一啲条例啦，系咪？即系包括咗性别歧视条例等等，似乎就已经少咗人够胆咁样讲嘅。嗱，适逢今个礼拜咧就系国际母乳哺育周啊，咁我哋都好关注咧，即系究竟我哋香港喺呢方面系咪做得好咧？咁样，咁我哋一阵间可以一齐倾下嘅。 嗯，系。 旅游乐园之 古巴难忘回忆之旅下集， 今个星期同大家继续分享古巴历史古城同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嘅海边城市西恩富过斯， 仲有世维小镇千里达等等。 哇，原来古巴除咗历史文化古迹之外，仲有沙滩可以叹噶！ 有趣故事，留意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旅游乐园见。 大变局，新机遇。 今集谢祖慈继续请嚟前数码港主席林嘉礼。除咗中东地区，佢眼中嘅东南亚都系机遇处处。 我哋见到加上嗰啲创业风潮呢，已经去到东南亚啦，跟住我哋中国， 冇错， 令到中国同埋东盟十国系好紧密。呢个过程咧，好多商机，不过要解决法治、企业管治，咁先可以引入更多个外国直接投资。 星期日下昼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大变局，新机遇。 黄英德话咧，喺后生嘅时候咧，我以为钱系人生最重要嘅嘢。而家我老咗啦，我知道确实系咁。 哈林食十年， 写金句咧系要好好地利用不但而且嘅呢个句式嘅。 我觉得佢后边系几有哲学意义嘅， 未必真系有意思嘅嗰句说话，纯粹系顺口或者系押韵嘅啫，咁大家就记住咗。 星期日晚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十年。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是啊，我哋头先有谂噶啦，我哋系讲开喂哺母乳啦。我哋两个都有啲经验嘅，系啦，虽然都尽量唔好讲自己啊，讲下人哋啊，系嘛，但系都一段时间啊嘛。你嘅小朋友都变咗大朋友，我个都已经十几岁啦。咁所以不如听下啱啱做妈妈佢哋嘅睇法。电话旁边咧，立法会议员阿林林嘅，阿林议员你好。 Hello， 大家好。 系啦，由你讲下，而家香港嗰、那个喂哺母乳咧，作为新手妈妈，如果真系决定咗，好伟大啊！我认为吓，喂哺母乳其实依家叫唔叫做都方便咗，定系还是都好多限制？虽然譬如好多商场设施，即系可能一个商场有两个喂哺母乳嘅室咁大把，都已经很好好噶啦。比以前，但系有咩困难同埋叫唔叫做都做到咧？对妈妈嚟讲？ 我自己經驗啦，我自己係喂母乳嘅，咁因為都唔可以話完全 supply， 同埋有陣時要出去開會啦，咁其實我係混合喂嘅，咁相信香港有好多想喂母乳嘅媽媽都選擇咗去混合喂啦。咁其實如果好似你頭先咁樣講，一啲商場甚至乎可能係政府嘅大廈先至會相對嚟講叫做 guarantee 有一個育嬰室之外咧，其實好多地方咧都真係比較缺乏嘅。如果你睇翻咧，其實港大護理學院有個 apps 噶，又叫做母乳 GPS。咁其實佢入面咧又見到，譬如話旺角十個、尖沙咀廿個，咁可能係一啲新式嘅一啲商場啦，咁佢先至會有，但有嘅時候都可能係一個起兩個子咁樣嘅情況。咁其實係比較難嘅，即係我自己本身住元朗區嘅，咁元朗區都有一個叫做相對有好少少 facility 嘅地方，但同時間亦都有非常之多嘅媽媽嚇、爸爸媽媽係小朋友、小小朋友嘅嘅父母咧，其實住喺呢一區嘅。咁如果你真係講到話星期六又想帶個小朋友出去嘅話，其實真係要諗下，我而家暫時就唔敢啦，因為真係好撈教。因為你如果真係要排隊啦，我諗分分鐘難排過你啲電動車要去插電嘅情況。 哇，好恐怖啊！你呢一個形容真係係咪嗱？咁我先希望其他嘅聽眾咧都可以打你一齊分享你嘅經驗，1872311 1872311。咁我繼續問你林林，咁除咗硬件啦，你要起多幾個一個商場，如果佢當係一個形象工程，我起多三個、五個呢啲哺乳設施，其實又夠唔夠？還是係成個氣氛，無論係雙職媽媽依家翻工嘅，話就話我哋其實已經有一啲嘅法例保障啦，但其實大唔大壓力嘅？你身邊嘅朋友啊，職場上嗰度？ 我相信壓力是很大的，即是我自己就好彩啦，因為我現在那份工同時也非常之理解，咁空間也都比較大。但如果你設想一下，如果是一個普通的 OL 啊，佢自己有一個位置下坐在 office 度，分分鐘而家好多公司直情減產資源，就是話大家 share 台添。咁佢嗰啲嗰啲架餐咁擺喺邊度咧？嗰包母乳適唔適合擺喺公司嘅雪櫃入邊咧？方唔方便？會唔會有啲同事覺得好咩咧？我諗最主要係嗰、那個。社會氣氛似乎未去到真係好似外國咁樣，大家都好理解。我自己都有跟唔同嘅一啲，譬如外國一啲website 又有睇翻啊。咁佢哋其實基本上係掛住個 BB 出街，咁一需要食咧就已經即刻嚟了㗎啦，就唔會理㗎啦。咁其他人亦都唔會好詫異。但係我相信而家暫時氣氛，我自己就暫時未敢咁樣去做啦。喺香港，咁同時間我諗翻工亦都係啦。我亦都聽過有啲媽媽講話，佢可能公司有提供一間房間俾佢哋嘅。咁但係首先要預約，一定要預約你公司俾你話，你一定要申請今日我要用幾耐。咁入去嗰間房咧，仲同你計時。呢、這個人咧今日咧就要用呢間房用咗31分鐘咁樣。咁其實個壓力會好大咯。 系嗱，阿林林啊，就想問一問咧，嗱，你就話而家好多公司型嘅地方，其實嗰個配套嘅設施都唔係好足夠啊。咁但係咧，就會唔會去到一個有個情況，就係對一啲即係餵哺母乳嘅女性係有騷擾啊，甚至係有啲歧視嘅現象係會出現咧？因為而家我哋嗰個性別歧視條例咧，其實都係禁止咗即係對餵哺母乳女性嘅騷擾同埋歧視嘅。你覺得係咪個情況差到去直情係即係餵哺？母乳女性會覺得即係俾人哋即係睇低啊，或者覺得即係令到你佢覺得佢自己好唔受歡迎啊，咁即係會唔會有呢啲咁樣嘅情況咧？ 我諗暫時我自己接觸我自己經驗咧，就應該未去到咁樣嘅。相信而家大家好多人士已經覺得啊呢樣嘢係天經地道嘅，但係當然啦，亦都有一定係有唔少嘅其他市民可能會覺得，哇！你不如揾個地方去搞搞佢啦，點解你要喺啲咁空曠嘅地方嚇？我頭先都講啦，其實好多時外國嘅情況，佢可能係整條街唔遮一遮，咁就即刻揾個位坐低就搞噶啦。咁但係香港似乎咧呢一個情況咧，我就暫時咁多年咧，我自己都未見過。咁我諗個氣氛。就是去到話啊，你自己揾間房啦。但係同時間，我哋如果睇翻硬件配套啊，硬件配套好多時可能洗手間入邊係有一張你洗手吹乾隻手嘅附近放嗰埲牆嚇、有一個架咁樣俾你，咁係咪真係夠乾淨咧？咁都有待商榷嘅。咁同時間，其實你如果睇翻屋宇署啦，屋宇署其實都有啲建議俾一啲設計師，佢話一人嘅空間其實最少要有5個平方米，如果多人嘅話，其實要有12個平方米。咁其實政府會唔會有啲報告去睇翻檢視翻下我哋而家市面上嘅有約嘅育嬰室究竟佢嘅情況係點咧？甚至乎佢入邊硬件會唔會有一啲譬如話熱水嘅設施啊？甚至乎係其他應該需要一啲設備，定係淨係整塊板喺個廁所隔離咁樣。咁呢一啲都係一個需要去關注嘅地方。 咁可唔可以分享翻你自己一個經驗？譬如話，如果你帶你嘅 B B 即係出街嘅時候，去餐廳食飯咁樣，即係都要餵哺佢啦咁。咁但係嗰度又冇一個正式嘅設施嘅，你係點啊？你係即係走入廁所噶啦，唯有係咪啊？ 是噶，我而家暫時未敢啊，因為我諗極度極都覺得比較難搞，咁所以好難。你諗下餐廳咁，我嗰、那個嗰邊又唔知嗰度有冇，咁係咪全部人要就我咧？係咪都有呢個咁樣嘅壓力咯？ 嗱，同埋咧，其實衛生署嘅網頁咧都有一個實施母乳餵哺友善工作間嘅僱主指引嘅，即係我諗而家打工仔同埋老闆都可以再即係提醒下大家啦。其中有一樣嘢我都想問你啊，林林嗱，其中有一個講法嘅喺8個鐘頭嘅翻工時間裏邊咧。其实是容许雇员有两节大约30分钟，即是翻8个钟或1个钟你可以用来喂哺母乳或者我来泵奶简单一点为期一年的。但我已经即刻想了，哇，其他同事可能会觉得哇你入面是不是真的喂奶架这样是不是、所以他里面都有指引的，都估到其他员工可能会不满的了。那怎么呢？就是叫主管人员呢应该要保持机构内各个阶层的良好沟通，等他们明白这些都是暂时性的。但是林林我想问，是不是如果做打工那个有时候都費事匿埋咁耐，因為我自己雖然唔係好成功，我都係喂過2個禮拜唔大把，因為收尾我自己有啲病咁啦。咁但係其實你唔係入去就即刻崩到噶嘛。 系啊， 系咪？即系如果大家明白就 唔系咁制咁样， 真系各位其他嘅雇员唔好以为我匿入去喺度休息一下，有时系好大压力噶嘛，系咪？仲要如果嗰个环境已经叫做冇压力俾你，你自己都有啲压力噶嘛。咁所以呢方面，你觉得我哋系咪宣传上仲可以再做好啲？因为硬件，我觉得其实都差唔多够，依家都仍然系别人的目光啊。你点睇咧，林林？ 嗯。我谂绝对系嘅，好似你头先咁样讲，我明佢点样咁样计嘅，翻工八个钟，而家大部分系落到第二个月，你可以四个钟为一次下最密嘅时候，咁你咪为两次咯，咁系咪真系咁样呢？我如果系搭车翻到公司，有啲人可能搭个几两个钟时间嘅，咁你仲要有阵时好多工都要 OT 噶嘛，咁系咪真系净系得两次咁大把咧？咁其实呢啲咁样嘅情况，或者甚至乎你谂下，如果一间公司可能系四人公司，系嘛，咁其他同事就可能会觉得哇。搞錯啊！嗰個人成日都咁樣做，係唔係㗎？所以你頭先講嗰樣嘢咧，某程度上我覺得係真係比較少去宣傳嘅，即係政府有相當多嘅一啲其他嘅一啲宣傳啦。咁但係關於呢、這個呢、這個母語嗰方面嘅情況咧，似乎我都係未見過。咁同時間其實有一啲 skills 啊，或者一啲 tips 啦，其實都係要你去到政府母嬰健康院登記嘅時候，咁佢先俾一本好厚嘅簿仔你，一套有四本嘅。咁其實都咁樣講啊，而家有幾多人真係就算俾咗嗰四本佢係真係逐粒字睇定係會點樣呢？其實有好多宣傳，政府又有都開咗好多 Facebook 啦，咁啲 Facebook 就唔係咁多人睇啦。其實你有呢啲咁樣嘅片或者有啲咁嘅內容，就會多咗人睇噶啦。 嗯，想宣傳。都好紧要，因为系啦，咁首先多谢晒林林啦，感谢晒你啊，林林就系立法会议员。嗱，头先讲完咧，作为新手妈妈遇到嘅困境啊，即系佢自己都未敢周街咁样带齐架餐去泵奶嘛。咁我哋咧，依家电话旁边咧就香港母乳育婴协会主席陈美玲，陈主席你好。 你好 ，hello， 系啦，你谂下啦，议员都唔够胆周街拿定啲架撑去泵定奶，咁其实你又点睇？以你嘅观察，依家我哋究竟无论喺商场啦，或者翻工嘅地方啦，嗰个环境上有冇改善到呢？ 其实系有改善嘅、其实比几年前系有改善嘅、但系足唔足够我哋而家市面上或者系香港呢个社会里面嘅母乳妈妈或者想继续为母乳嘅妈妈呢其实系唔足够嘅。 嗱，咁你觉得系做啲咩先可以即系再将嗰个所谓喂哺母乳嘅率系提升咧？因为好似卫生署提供嘅数字咧，2000年开始咧就嗰阵时都系得8%嘅啫。咁而家咧2020年计咧就有22%啦，咁都提升咗多啲唔少啦吓。咁但系都仲系即系距离嗰个目标唔仲系好远嘅吓。你觉得应该系做啲咩咧？各方面，譬如政府啊，或者商界啊等等，或者即系雇主啊咁，系边几方面最紧要要做嘅咧？ 我谂其实系每个方面都需要继续去支持同埋继续去 improve 佢哋嘅 support 啦。即系譬如话好似商场嗰啲，虽然而家话我好多商场其实当政府啦，其实佢都有啲新嘅指引，就系、是、我新嘅商场，如果你系之后要起嘅，就要有啲咩设施啊，去母乳喂哺嗰啲，去即系喂哺室啊嗰啲啦。但系其实舊嘅商場係仲多噶嘛，咁、我哋譬如話舊嘅商場，其實有冇啲指引可以話叫佢哋？因為你哋如果舊嘅商場其實都應該如果你 expect 有幾多個人去或者幾大嘅，你哋都應該有幾多個母乳餵哺嘅設施咧？即係我覺得呢啲唔即都可以繼續去跟進咯。 咁你哋協會咧近年收到啲媽媽嘅投訴或者求助，通常佢哋嘅面對嘅情況係點嘅咧？個數字有冇啲升跌咁啊？ 其實我哋暫時呢幾年咧，見到其實嗰個投訴即以前就多，可能比較多啦，投訴一啲即可能係僱主啊咁嗰啲嘅。咁其實呢幾年我哋收到嘅少咗嘅。咁有可能係因為疫情期間好多即公司都俾啲員工係 hybrid working 啦，或者可能係 work from home 嘅。咁所以其實可能係大家係要需要翻到公司泵嘅時候，或者見到好多等於同事一齊嘅時候，未必系咁多咯，可能因为咁而少咗都唔出奇嘅。但系因为而家再大家翻去即系职场上面同埋翻公司做，咁所以呢一个就可能要再等一等，睇下其实即系嗰个即系以前可能多，譬如话有少少歧视啊嗰啲，会唔会系继续有，定系已经 improve 咗啦？ 咁你作為過來人啦，咁你會俾到啲新手媽媽有啲咩嘅即係意見呢？即係譬如話你要出去出街啦，帶埋 B B 啊咁樣，但係就好似你講啲舊商場都冇呢啲嘅相關嘅設施嘅喎，咁可以做啲乜嘢呢？ 其實呢我哋團體啦都之前係有同Hong Kong U 咁大家就一起研發一啲 app 嘅。咁好嗰啲嗰个 app 呢係做咩呢，就係、是、其實啲媽媽呢佢出街嘅時候其實可以 search 到附近、其實有乜嘢商場係有咩設施嘅。咁其實 from 一個商場嘅 point of view， 即係 commercial 嘅 point of view 呢、其實佢哋都會想吸納多啲客人㗎嘛。係咁所以其實佢哋有多啲呢啲咁嘅設施，其實會多啲人流去。咁所以呢一樣都係可能一樣係啲商場可以即係考慮去正視嘅嘢啦。咁但係我哋個 app 可以做嘅就係、是、啲媽媽一 search 可以知道其實附近啲商場邊度有啲餵奶室，咁邊度有啲換片室咁樣。咁等佢哋可以即係 more prepare 囉。 今年啦嗰、那个全球每年八月嘅第一个礼拜呢就会庆祝国际母乳哺育周嘅。咁今年嘅主题呢就係、促成母乳哺育，为职场家长呢创造改变咁啦。咁我諗除咗譬如行街你个商场就算硬件做到啦，你觉得喺打工妈妈嗰方面呢，其实点样支援喺香港会比较適切啲，先至能够达到有机会贴近世卫嘅目标，就係、2025年呢有一半嘅 BB 呢就可以获得全母乳喂哺至六个月大嘅。 咁其实我觉得最紧要就係嗰个雇主嘅理解啦。因为其实譬如话好多公司其实佢哋都会有可能已经有啲哺乳室即泵奶房俾啲员工去用嘅。咁亦都可能有一啲係即係可以 book， 即係之前呢佢之前可以 book 嘅。咁呢啲梗係最好啦。但如果冇嘅唔代表佢话冇地方嘅。因为其实佢应该譬如话当有啲 meeting room 啊嗰啲。咁佢如果大家 flexible， 其实唔需要，即係始终香港都係比较细啦。你有啲地方可以 reuse 佢，即係 multiple use 嘅。 可以重新重置係咪，即係多用途室咁係咪， 係咯，即係已經其實都可以accommodate 到啲媽媽咁，所以我覺得好多時就係要啲僱主嘅理解同埋嗰個支持咯。 好啊，唔該曬你，陳美玲， 唔該曬你。 咁啊，美玲咧就係香港母乳育嬰協會主席，不如聽聽男士啊，好嘛？除咗你啦，楊立梅，聽下盧生聽眾電話先。盧生你好， 係你好啊， 係你好， 係 我今年我1946年出世嘅， 係 咁啊，已經76歲嘅尾噶啦。咁以前咧，我哋屋企咧耕田嘅，咁我啲細佬妹咧係我湊大嘅，咁食人奶嘅，就湊大，我細佬妹咧不得已，仲要幫隔離人湊嘅，湊點樣湊法咧？孭過去餵奶， 用呢個方法孭過去， 孭去餵奶，喺邊度餵奶？佢喺田做嘢。咁咩？我前喂奶，喂完奶又翻嚟噶啦。 咁你觉得依家咧，点样可以令到多啲打工嘅妈妈都要似你以前咁比较普遍啲？有咩方法咧？ 嗱，依家啲人咧越聪明咧，越叻咧就越蠢， 即系未必用到你个方法咁系咪？多谢晒卢生先。喂，不过杨立门啊，我都谂紧嘅，即系如果我哋依家用呢个方法，包括咗头先啦，香港母乳育婴协会主席陈美玲讲，商场啊多啲系咪？跟住老板其实其中一个都听到啲开心嘢嘅，就系话佢话近一两年，当然可能系因为 work from home 啦，在家工作，收到嘅投诉有关雇主系少咗， 少咗好多。 我谂雇主都知道，包括咗我哋而家有性别歧视条例啊嘛，咁大家都应该知道喺职场里边俾足够时间，俾足够空间，咁可能呢方面会提升翻，睇下2025年我哋会唔会有机会咧，有多啲系啦，个世卫目标可以有一半嘅 B B 咧，就系用全母乳喂哺到六个月大， 系啦吓。不过而家好多奶粉咧就话自己呢啲奶粉咧好过母乳啊，每日样咁好啊， 系啦。 咁但系即系听得多就即系唔想 喂母乳。我谂好似头先阿听众卢生话斋，以前大家都知嘅，人奶又唔使钱，又健康咁啊，大家可以如果有咁嘅需要都可以考虑下嘅。咁今日自由风到呢度啦，咁啊听日咧再欢迎听众一齐。傾下嘅， 拜拜。